和投降，又说假如自己当选总统不会向病毒举白旗。特朗普再次对邮递投票提出质疑，他出发去密歇根州前说，假如下个月3号能够确定谁当选将为非常好的事，但是如果点票需时两星期就完全不合适。天气方面，一股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另外，台风莫拉菲的外围雨带正影响南海北部。上周十点，莫拉菲集结在现港东南大约2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越南中部。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展望听日多云，有几阵雨，随后几日天色好转，早晚稍凉。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49点，跌137点，成交金额29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43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00点，跌6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94.5，升9.5；阿里巴巴307.6，升7.6；中国平安82.8，跌9；金蝶国际20.3系跌咗1.05；美团点评271.2，升5.2；比亚迪143.3，升9；汇控32.55，跌1.25。盈富基金25.44，跌8仙；建设银行5.5，跌1.1；友邦保险76.25，跌1.5。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10.103，瑞士法郎8.524，澳元5.527，加元系5.876，新西兰元5.196，欧元9.13。每百日元兑港元7.42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702。日经平均指数报23394点，跌91点。港金现价报1764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6.26美元，卖出1906.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咁较早前将军澳隧道出观塘管道里面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啊，咁但系而家仍然挤塞，车龙都好长噶，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啊，就系将军澳隧道出观塘管道慢线嘅意外，虽然清理好咯，咁而家龙尾咧都好长，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咁揸车朋友赶时间嘅话咧，就唔好行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咁就改行其他道路咯。咁另外啦，较早前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仍然影响到柯士甸道啦，同埋七行道南去翻红隧嘅九龙出口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饮咗酒或者食咗药都唔可以踩单车，单车唔可以踩上行人路，载人同载大型货物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同心抗疫，嚟到 Halloween， 全家合力 ，No trick, only treat。 Boys and girls of every age. 问大人，万圣节就嚟到啦，想应下节，但又要戴口罩，点算好啊？ 莫莉，口罩嘅面积咁大，其实一家人可以发挥下创意，画啲公仔啊，或者写啲得意嘅字句，咁咪有晒万圣节气氛咯。 系、啊，又可以抗疫，又有气氛过节、啊。不过画边个人嘅样好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同心抗疫。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音乐说，下头杨思敏的音乐选择。 会唔会喺低潮嘅时候，你有啲特别嘅歌，俾多啲激励你嘅咧？ 梅艳芳，嗯，妹仔嘅歌《Stand By Me》。我个前度啦， 系 我为咗要 keep 住呢个关系 work， 我就唔知啊，你想我点啊？我满足你啦，我做啦咁样，自我价值好低，介绍咗啲临床嘅心理学家。全盘托出咯，因为我从来冇同人讲嘛。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试镜， 今年我跳啊！ 老师啊，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我要。 哎，潘小姐，你嚟试镜系嘛？阿西门庆，你准备同佢啊对下稿啦。 多多指教。 官人，我要。 要咩啊？ 星期一。 够啦。 至五。 咁长？ 朝早10点、啊。 咁早？ 至1点啊。 咁耐？ 仲要3个。 咁多？ 喂住，边3个？ 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 哇，咁你咪好丰收。 导演，实不相瞒，其实我唔系今年。我是益年啊， 唔准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桂花田，早晨，程振鹏， 早晨，程振鹏，早晨，曾志豪， 早晨，桂花田，早晨，曾志豪，早晨，咁多位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听众， 系啊，讲下气温先啊，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8%，嗱，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缝缝声， 好大风啊， 系啊， 都几啊， 我琴日我窗咧争啲砰一声咧。佢直情好似係，如果用人體奧妙展嚟做比喻咧，佢好似向後咬腰做拱橋咁樣啊！我個窗砰咁樣咧飛咗出去，跟住我幾驚啊！ 哦， 好在佢個 join 啊，佢個關節咧都仲係好堅固。我咪話咯，人體奧妙展咯，成個拱橋砰一聲咧向後反咗，真係我嗱嗱臨咧將佢哎呀擠翻啲潤滑油將佢閂翻埋。好怕真系， 太 dry 啊！ 系啊，喂，快啲读详细天气啦，快啲俾你读，快啲读耶！ 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讲噶，今日10月28号啊，星期三，咁啊大致多云，以及咧有几阵雨，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高地咧间中吹烈风，展望啦，听日咧多云以及有几阵雨嘅，而随后数天咧天色好转，早晚就会稍凉。 哎呀，早晚稍凉咧，对好多嗰啲中意买衫嘅朋友嚟讲咧，嗰啲寒衣出笼啦，终于都。 而家我见到我哋啊，鹏仔出咗啦。 呢件嗰啲咩咸湿干湿啦，话呢啲。 嗰啲薄薄嘅褛咯。 哎呀， 佢系衬晒成套啊，见唔见到啊？ 我睇唔到佢只脚。 佢唔知以为行出嚟一个军人啊嘛。 咩啊？哦，系。 童子啊！ 真系童子军，系喎。我以前系童军嚟嘅， 系啊， 系啊。 我冇做过。 发现， 做咩？做咩？ 我唔知你屋企唔俾我参加嘅。 唔系佢系咪觉得你 真係太似童子軍啦、 啊！唔係啊，實在點安排都安排唔到啊！唉，唔夠年齡啊！唉，唔係喎，佢已經十八歲， 有 㗎， 有小狼隊㗎，如果細粒啲嗰啲，有幼童軍㗎。 我知啊，因為佢哋留翻我喺放學之後咧，翻鋪頭幫手送外賣。 哦，咁啊好啦，真係。你細個做呢個㗎？ 真係送外賣㗎？係 啊， 仲點樣㗎？ 咩鋪頭啊？ 我仲會偷嘢飲添。 咩鋪頭啊？茶餐廳啊？ 係啊。 哦，係啊。 哇！太子爺 喎、 啊。 喂，唔係喎，其實你飲食業巨子嚟㗎喎。 原本啊。 系 啊， 系咯， 我话太子系饮食业巨者， 原本系啊， 做咩你唔承继你嘅屋企嗰个家业啊？ 系我哋了解下佢嘅家底先，系啦，点解？ 真系惨啊！就 系 因为 你偷饮嘢多，偷到冇晒生意。 通常都系咁嘅，你一代传一代嘛。 系啊系啊。 咁我嘅对上一代即系我老豆啦。 系啊系啊。 我老豆嘅对上一代即系我阿爷。 系啊。 咁个铺系我阿爷噶嘛。 系咯。 咁我阿爷应该系由个老豆去继承。 成日都 系话，但系个老豆唔肯做。 哎呀， 哎呀， 哎呀，但系嗰时我系得中学中一， 中学都得啦，朱一百架都冇读大学。 我認識得太遲啦， 哎呀，可惜啊，真係、 哎， 真係 分到三代 啊， 真 係，係 咯，做老闆娘啦， 唔使憂啊，但你會肥多幾個馬嘅喎， 我唔理， 你咁樣繼承咗佢嘅時候， 哎呀， 梗 係 唔做嗰行啦，好困身嘅，攞間鋪租出嚟， 再劏， 係啊，唔緊要，再 劏，咁啊發達啦，真係，唔係，如果你而家做緊呢行咧，我哋今日可以訪問你啦嘛， 係飲食業啊嘛， 飲食業啊嘛， 所以其實我都有啲認識嘅，對於飲食業 有啲經驗啊嘛， 但係咧。就咁样，我哋大家中文程度都唔错噶啦，数学我哋都有小学常识啊，但系我哋都好难理解咧，究竟呢两个数字点解又系咁敏感嘅？就系咁啱呢两个数字，又系 数字， 咪六同四咯， 六同四咯， 因为我想讲系咪六同四， 六同四 真系 话， 喂你唔讲 咧，啱得咁巧，你明唔明真系？ 我今日报一直见到咧，佢六同四好啊，好 清晰啊， 喺两个题里边啱啱 match 出嚟嘅真系。 咁系乜嘢六同乜嘢四咧？ 佢就系话四人限聚下， 四得个四，六得个六， 系啦， 咁讲 系啦，四得个四，六得个六，系啦，就四人限聚下。食肆放宽，每台六人， 系咯， 咁或者你调翻转讲都得噶。食肆放宽，每台六人，但系限聚仍然四人。 哦 ，OK 啊。 于是乎咧，又考我哋呢一个中文嘅嗰个俗语啦。 有啲似咧，即系小学生嗰啲。 边句俗语啊？呢铺真系要四四六六拆掂佢，所谓嘅。喂，而家真系名副其实，四同六嘅人数点样拆掂佢好咧？ 对唔住。我又想做啲好冇 建设性嘅嘢， 唔系好冇建设性，系令人觉得诶咁烦噶你嗰啲嘢，嗰四个字唔可以咁样夹埋讲噶。 我唔系，我哋而家用紧我嚟应用呢啲通俗俗语啊嘛。 我都好似 系 唔得 噶， 我衰过一次啊！以前 系啊，佢哋个 风 信号 啊， 边有黑雨先得噶？ 好啦，我哋六六四四得唔得？ 唔系咯，唔系因为而家呢个真系一个 get 嚟噶嘛。嗱，大家 唔会再讲噶啦， 唔会再讲嘅。 偏执咗佢啦。 系啊，大家谂紧就系话咧，喂，咁四个人咧就系唔准聚集，多过四个人唔准。 点理解咧呢条 IQ 题？ 咁但系六个人食饭，莫非每一次都要搭台？咁点样玩咧？真系 唔识。我真系觉得咧冇问题，因为咧认真地啊，你行条街咧，你都唔会六个人打横一齐行噶嘛，啱啱先？你六个人一齐嘅时候，一定系会即系大家自己会咧有一个配搭嘅。 但如果喺度等啦，最譬如等人。未齊人咁樣， 乜唔係話等冇問題咩？頭先唔係話等排 隊 嘅時候冇問題， 唔係嗱，而家咧係好叫做閱讀理解㗎，好似有好多個題目嘅嗱，因為 最初嘅時候理解。 我哋用常识嚟理解嘅话咧，咁你里边如果里边可以放宽你六个人食一张台嘅饭嘅话， 系， 咁你而家六个人一齐入去间餐厅噶啦， 但系又限四个人聚、哦， 系啦，咁所以开头咧，琴日啲人好惊就话，咁点我一家六个，咁你话明可以六个人食饭，咪就一齐六个咯，咁但 系 如果我哋喺出边等位嘅时候咧，就会惊俾人拉噶咯， 你等我嚟啊，再讲下啦，咁嗱六呢个数字咧，咁其实咧都几好嘅，喺呢个叫做系啦六六无穷嘅，咩都系福六福六。咁但六嘅配搭咧系可以有一五啦，有二四咧，有三三啦咁样。 单票九同 咁你三个组合，咁你咪三个组合咁样行过去咯，系咪？ 总之就 不过 超越 一五就唔得啦。嗱， 1.5点唔得啊，因为得四啊嘛， 系啦，即系二四就得嘅， 二四三三， 其实得两个组合啫嘛。 咁你两个组合都有个选择啊。 唔系 ，OK， 一系咁样，二四三三，同埋六条一咯。 系啊，单拖， 即系全部单拖啦。一系就三个二咯，三个二开嚟，系啦， 咁三 pair 系咪先？ 哇，即系所以出嚟嘅时候咧，就要互相讲到明咧，唔系，一系分编号咯，我哋一家六口旅行团咁样 咧， 嗰 啲 阿爸阿妈。你两个就绿色贴 label， 系啦，家姐同阿哥咧，你两个红色嘅，系啦，咁我同我老婆出嚟咧，我哋贴黄色咁样。 记住咯，咁啊就组合咯，你唔好见到嗰啲啊聚埋一齐，系咪啊？ 即系本来咧未了解清楚嘅时候咧，真系谂好多呢啲嘅巧妙嘅方法咧，希望可以化解咗，又唔使自己会啊犯例啊咁。 喂，而家又话唔使，每个月千啊，好贵噶嘛。 系啊，但系依家就好啦，好似讲得清楚一啲，明白一啲啦。 嗱，唔系噶，因为咧嗱，你睇佢。所寫啦，食衞局咧就話啦，限聚令禁止超過四個人嘅聚集咧，佢話的確係嘅，咁但係排隊輪候進入食肆咧，係咪屬於聚集咧？佢話視乎個案情況。 點咩視乎個案呢？如果大家咩叫個案啊？ 跟住好笑啦，大家自己切入去代入去嗰個家庭情況，佢點樣解釋咧？佢話，例如你呢個聚集，係咪事先組織嘅咧？ 吓约咗噶啦，上个礼拜约噶啦。 嗱，即系 咩叫事先聚？哦，即系今晚我有得六人台啊，嗱，泥掹台啊，个个可以走得嚟啊。 举例，如果举例，譬如如果而家咧十点二十分，我就话：喂，阿天啊，一阵间咧，我同你啦，同彭仔啦，我哋约埋 Happy 啊、蔡敬文啊，几多个啊？我而家又 仲阿祖啊，系啦， 仲阿祖啦，五 个 六个，嗱，我哋一齐食饭。 好， 唔好意思啦，呢啲叫事先组织。约定嘅， 咁要扮偶遇啊？ 好啦，咁如果根据呢个情况 出嚟噶咯， 如果呢个情况咧，如果譬如话嗱，阿天娜，应该我同你同埋彭仔食饭吓，跟住唔觉意撞到，咦 ，Heidi 你喺度啊？系啊 ，Heidi 今晚就撞到阿祖啊，系啦，然后佢又撞埋敬文，咁于是乎一问嘅时候咧，就系你有冇约埋？ 我哋考虑 嘅，冇啊，我净系约咗两个啫，我系三组嘅。 咪先，咁样系咪张台度咧？应该咧，即系除咗嗰啲叫餐牌之外，摄几个词语喺度。呢一台咧，其实系考虑嘅，冇约定嘅，即系怼个牌出嚟，咁咪唔使问啦，系咪先？ 好似嗰啲酒楼有唔同嘅房间， 系啦，四季房啊， 咁啊台，而家台都可以咁样系按不同嘅因为聚会嘅原因而去搭做一张台嘅名号。 咁费事解释啊嘛。 好啦，呢个系叫做咧情况一啫， 真系唔可以约啊。 唔係，佢而家咧講到好寬鬆噶，佢就話咧depends on 啦，depends on 咩咧？就係話你哋係咪事先組織啦？嗱，呢個係 case 一啦，case 二咧就算你哋真係聚集咗喺度啦，佢話聚集嘅人彼此之間有冇互動？ 互动， 我哋又嚟啦！哇，我又 咩意思啊？ 冇错啦，嗱，我又咗阿 天， 又约咗阿凡仔，加埋又 Heidi， 又敬文，又阿祖， 系啦，六个人。 虽然我哋六个喺度，但系如果我哋咧不抽不彩， 另 一 面， 嗱，我哋坐埋一齐食饭， 唔系排紧队啊，排紧队嗰阵时啊， 等位， 即系我哋好似娱乐版嗰啲咧，话哇六个人咧口和心不和啊， 系啊， 全部黑面面咗咗，系啦，同床异梦，咁咧就 OK 啦，即系全部都系咧，唔识你。 又挂个一个牌，我唔识佢噶。 系啦， 辛苦喎，食餐饭都咁多气。 如果咁样咧，其实大部分家庭系冇事噶。 诶，点解？ 系因为好多两公婆都系唔睬噶嘛。 佢忽然将自己啲心声讲出嚟。 我见到你想讲你嘅， 成日话啲做细嗰啲咧，啲仔女挂住。 打機 手機， 啱啱 玩手機，唔溝通， 跟住咧同啲老人家又係唔溝通噶嘛，咁啊大家好咯， 係啦， 阿爺阿嫲兩公婆兩個仔女六個，大家唔識嘅， 成日都係話咧， 係 啊，啲阿爺阿嫲暗暗沉沉咧，跟住啲仔又唔理佢，啲孫又唔理佢噶 嘛， 哦，原來而家有苦衷噶大佬，你終於明啦， 唔係啊，佢哋先係合資格去排隊食飯啊， 佢哋可以一家人食飯咯， 係啊，最好笑 係大家唔啱喎，大家一齊食飯， 係啊，佢話最好笑係咩咧？ 好反映現實啊，好貼地 嘅，佢話呢個。聚集咧，是否瞬间出现？ 咩啊？ 我真系好难理解。 即系突然间约又唔得。 佢话呢个聚集是否只系瞬间出现？即系话 OK， 即系咁样。 好快唔会有六个人喺度啦。咁 系啦，又或者咧，可能唔系定期嘅，即系唔系话喂，我哋每日咧都一点钟就落去酒楼度排队，多我哋呢六个人。如果我哋每一日都系咁样咧， 即系我哋日日都系呢个组合就唔得啦。 系啦，因为佢话佢是否只系瞬间出现咧？嗱，一系就系你喺嗰度嘅时间长短。即係譬如如果你六個人 可能佢计数，你呢一点钟嚟排队，三个钟后你仲喺度， 仲喺度嘅， 咁你唔系瞬间出现喎。跟住你同佢讲。嗰杯黑糖珍珠真係排咗三個鐘啊嘛，大佬啊！ 哦、 我仲係六個人喺度排緊。 就算唔係話係等食肆咧，有陣時等買嗰個波鞋咧， 係 啊，我都要排隊嘅喎、 啊。 每晚都等好耐嘅喎。最近又嗰間咩日本？ 電話咧？ 日本嗰個超市， 超市 又話又做咩優惠啊？ 又大排隊啊？ 不過係網上今次 就買三個電話都係啦。 係啊，買三個電話都唔得噶啦。 限量波鞋，三個電話都係。 你六個人咧，就算唔識啊，如果你有互動咧，你用咩型號嘅？哇，交換少少咧。 哇！ 唔係佢都係嗰句，視乎個別情況。 咁咪即係大包圍。 掛個牌喺度最穩陣啊！真係。 咩？我唔識佢啊。 掛個牌係我唔識佢嘅，我自己一個人嚟嘅。跟住咧，我哋考慮嘅唔係約定嘅。 算啦。我就会话你咁烦，得啦，我会迁就晒你啲 规例 啊！我自己一个人翻屋企食啊！ 咁我哋使唔使讲一句啊？我哋其实系好欢迎呢个政策噶， 梗系欢迎政策啦，六个、哦。 风带着微笑轻吹，天空里云。难忘是当天你那默然的相聚，心印下微笑的影，天天去回味，迷人是一刹那。再回头，已是没法追。看着你来来去去，仿似彩云散聚。 Oh 我同你喺呢张台度食饭只系偶遇，我唔识你，你唔识我。 唔系喺张台度识嘅，喺排队嗰时未必识啫。 因为我哋喺排队，排队唔识坐低先识。 系啦，即系 咁样会调翻转头，本来冇事变有事。 系啊，临时俾个偶遇啊，真系。 咁你唔想俾人罚啊嘛？咁你遵守下规矩啦吓。咁另外咧有啲措施咧都系可以生效嘅。咁我哋陆陆续续讲下啦。咁譬如食肆啊、酒吧啊、堂食嘅时间可以延长到凌晨1:59，亦都可以增加呢个入座率咧，唔系一半啊。75% 啊， 系， 好好严谨啊，可 1:59啊，即系两点前要走啦， 系咯系咯 系 咯 系 啊，咁啊，跟住酒吧咧，同埋呢个夜店咧，由两个人一台咧，可以放宽到4人1台啦。不过离开张台嘅时候，一定要戴口罩。 系系系。 咁啊，另外食肆啊、酒吧同埋夜店里面嘅啊，即系可以恢复呢个表演啦， 系 啦，即系可以有表演嘅， 表演咯， 系啊系啊， 即系我哋可以落去唱歌， 花田可以表演咯。 咁跟住咧，戏院啊、表演场所、博物馆、主题乐园、泳池开放咧，亦都可以啊，增加到75% 嘅人数咯。 哦，系啦，即系譬如之前你入去睇 show， 可能得一半入座啦，啫嘛，系啦。 咁啊，跟住室内运动场啦，同埋溜冰场咧，公共溜冰场咧，运动嘅时候嗱，记住而家运动紧啊，咁可以唔使戴口罩。 我觉得咧有一个都几妙嘅，就话咧所有康县嘅泳滩咧就11月3日重开， 咁咪好咯。 但系咧就康县泳滩里面嘅烧烤场就继续关闭。 咁你觉得有咩有趣啊？ 系啊，头先华姐讲咗， 我以为呢个季节咧可以配合烧烤，咁但系关闭啦个烧烤 场。即系唔使游水嘅时候就俾你游水。 都11月3日，我会觉得冻唔敢落水嘅时候佢就开放。 喂，佢游冬泳啊嘛，请下。 哎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后日起放宽部分社交距离措施，食肆最多可以6人1台，但系户外4人限聚令等措施会维持。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在本台节目强调，调整措施时除了考虑风险都要逐步去做。他说室内和户外有不同风险，不认为两者的人数限制逻辑不一致。陈肇始在另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放宽措施除了视乎风险都要考量对经济和就业情况的影响。被问到四人限聚令的政策目的是否为了限制街头活动，陈肇始说街头活动亦是一种群组聚集，对于任何传染病群组聚集都有风险，因此从整体考虑都要减低风险。本港机场正式试用新型冠状病毒快速测试，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这项技术比核酸测试快大约1小时。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长远人流慢慢恢复，需要新技术去加快和便利过关时间，当局会比对快速测试的准程度和敏感度等。他又说听到市民对跨境的诉求，评估过广东省的风险非常低，疫情控制得很好，因此若果持有阴性检测来港可以豁免14日检疫。另外当局计划在港岛、九龙、新界东和新界西各设一个较长期的检测中心。陈肇始说仍然有待招标，未知价钱，但希望不要太高，令到市民可以接受。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认为，因应疫情缓和，放宽食肆每台人数上限合理，但是室内相对室外的空气流通度低，风险亦会较高，认为当局应该将室内和室外聚会人数限制睇齐，以免市民混淆。许树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被问到当局推出措施之前是否有咨询政府专家意见，他回应说专家只会给予当局原则上的建议，落实细节由官员决定，放宽人数4人或6人的决定与专家无关。深圳12港人案，至少5个律师事务所收到国家司法部通知，律师不准代理案件，已经代理案件的律师必须退出。 受家属委托的五名律师上星期四再到深圳盐田区办案单位寻求会见当事人，但不成功之后控告相关部门。律师其后收到地方司法局口头转达禁令，不准他们代理案件。律师引述司法局说，禁令来自国家司法部。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展望听日多云，有几阵雨，随后几日天色好转，早晚稍凉。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15点，跌172点，成交金额42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39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10点，跌5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92.5升7.5，阿里巴巴307.2升7.2，美团点评273.8升7.8，中国平安82.5跌2.2，金蝶国际20.1跌1.25，汇控系32.65跌1.15，盈富基金25.38跌1.4，比亚迪143.9升2.5，建设银行5.5跌1.1，友邦保险76.55升1.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4.37，瑞士法郎0.909，加元1.319，人民币6.717，英镑对美元1.304，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67。日经平均指数报23410点，跌75点。港金现价报1764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6.6美元，卖出1907.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去骏发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仲有车龙的，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就行车缓慢。伟业街去油塘，近住丽业街一段挤塞，排到去启福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即使再听唔到音乐，舞依然可以跳落去。 为了跳舞，你可以去到几准？ 六岁就失聪的 Jason 到20岁才开始学跳舞，最终还考到奖学金，远赴纽约深造舞蹈。 电视节目《爱在有晴天》，今集一起看看 Jason 现在怎样透过跳舞为聋人发声，争取权益。 星期六晚8:30， 港台电视30日。 为帮助企业周转，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的100%担保特惠低息贷款已经增加到最多可借12个月薪金及租金或500万元，头12个月可以还息不还本，如需要借款更多或更长还款期，计划另提供80%和90%信贷担保，详情可向参与贷款机构查询或浏览 hkmc.com.hk/sfgs。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丰收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琴日咧，其實喺呢個娛樂圈裏邊咧，就有一宗不幸嘅消息啦。咁啊，令到有好多咧，可能係啲影迷啊，又或者咧熟悉佢嗰啲朋友咧，都會覺得哇，好意外啊，有啲神傷啊。就係呢一個咧，即係被譽為金牌監製啊，今年只係得58歲嘅錢國偉咧，佢就因為胰臟癌咧就病逝啊嚇。咁啊，亦都留低咗佢屋企人啦。咁啊，呢件事咧，就除咗你話你認識佢嘅朋友咧，你會好傷感之外咧，對一般香港人嚟講咧，可能你會好介懷嘅就係話。呢、這個胰臟癌咧，似乎真係一個咧好厲害嘅殺手。好多嘅名人咧，其實都曾經咧喺呢一個病魔面前咧，就即係俾佢帶咗去咧，即係呢一個死亡嘅地方嘅。譬如咧，其實有個好出名嘅，真係咧 Steve Jobs 啊。咁啊，蘋果嘅即係喬布斯咧，其實當年亦都因為咧呢個胰臟癌咧咁啊病逝嘅。咁啊，大家一路睇今日你見到好多健康資訊咧，佢都話俾你聽，哇！原來呢個胰臟癌咧最可怕嘅地方咧，原來佢喺醫學上咧被譽為係即係癌王啊！咩叫癌王咧？即係話佢嘅死亡啦，同埋咧佢對於嗰個即係存活率咧係真係即係死亡率又高，存活率咧亦都好低，因為好難醫嘅。原因係咩咧？佢話原來呢個胰臟咧被譽為係最平靜嘅健康殺手啊，因為咧佢通常咧就匿埋喺呢個胰臟啊本身個部位咧就喺胃嘅後邊，仲要喺呢個腹腔深處。佢話就算用超音波咧，即係嗰啲 ultrasound 去掃描咧，佢話都好難睇得好清楚。所以咧，通常早期咧你係冇乜機會咧俾你發現到咧嗰度有啲癌變嘅情況嘅。但係佢話呢種病咧轉移啦，同埋惡化速度又好快，所以咧往往咧你見到佢發作嘅時候咧，可能已經話喂唔好意思，已經係晚期啦咁樣。咁啊譬如話咧有啲數字嘅病人平均咧，如果真係染咗呢一個即係胰臟癌咧。5年嘅存活率咧都系得5% 嘅啫，咁啊有15% 嘅病人咧可以用手术治疗，但系咧5年存活率，就算做完手术之后咧都系得10%，咁啊嗰个病因咧亦都系唔系好清楚嘅，但系暂时就估咧同年纪大啦，或者你有呢一个病史啦，或者可能吸烟啊，会有酗酒啊，有呢啲风险系存在嘅，咁啊嗱，大家固然你就好担心啦，咁但系喺呢一个即系钱国伟呢一个新闻里边咧。估唔到又會見到呢位仁兄嘅存在，不過都唔係話估唔到噶啦，其實咧都有前科噶啦，因為之前咧喺黑豹逝世嘅時候咧，我仲記得咧，佢都已經又走出嚟咧，又係講咗一啲啊，即係最緊要買保險啊嗰啲嘢嘅，係冇錯，咪又係嗰位阿林生咯，都唔使講個全名啦，佢都咁有知名度啦，係咪？佢今次咧又出嚟講咗句，今次其實佢收斂咗噶啦。佢就淨係咧喺個即係留言嗰度咧就話希望咧錢國偉咧又買呢個危疾保險啦咁樣，咁當然大家就好反感啦，因為會覺得喂都唔係呢個時候又嚟 sell 保險係嘛？雖然佢冇直接話咧記得買我嗰份啊，咁但係咧好似喺一啲即係垂危啊或者有人離開嘅時候咧，你好似唯一關心嘅就係究竟佢有冇買到危疾保險咧？嗱，話翻兩頭啊！你可以話咧，作為朋友咧，如果你係錢國偉嘅朋友啦，可能你係會都關心呢個問題噶。哎呀，唔知道咧，佢有冇買到呢啲保險咧？因為如果有嘅話咧，可能佢都會有一啲即係補償咧，可能俾佢屋企人嘅。但係你唔係佢朋友咁簡單啊嘛。我唔知佢係咪朋友啦。佢直情本身係做緊呢個行業咧，真係難免令人哋會有嗰種咧，你又嚟抽水買保險，係都唔係今日啦，聽日得唔得？但唔係、你站在佢嘅立場，今日就係最好嘅機會啦。嗱，所以今日。啲人報紙又會買佢，大家又會留意佢，咁佢亦都會帶嚟一個好有趣嘅現象，就係咪做保險嘅朋友咧，就真係會無孔不入、無所不用其技嘅咧？嗱，所以今日咧，豪仔呢個瞬間看 channel 咧，我就有條片啊，可以貢獻俾大家嘅。佢係嚟自咧阿田好中意睇嘅嗰個劇集咧，《愛回家之開心速遞》，其實一條精華片段。咁啊，佢雖然係劇情嚟嘅，但係。佢都幾有趣嘅，因為個標題就係話咧，為咗 sell 保險，你可以去到幾盡？就話咧呢一集裏面咧，即係嗰個大師兄咧，就同佢嗰啲學弟咧就會面，咁然後咧就同佢哋啲人就 sell 份保險。咁開頭啲學弟就唔肯嘅，佢就搬出自己阿媽出嚟就話：你哋唔好好似我媽咁啦，我媽當年有絕症嘅，但係佢咁跟住個故事發展係點咧？你可以自己上網睇下嘅，短短幾分鐘。唔知系咪真系反映咗有部分做保险嘅人士系真系会一年365日，每日24小时，每分钟每秒都系谂紧点样 sell 保单嘅咧吓？啊，咁我个二摩字公仔就梗系嬲嬲啦！呢个时候可以唔使发呢个财嘅，假日先发得唔得啊，老友？ 但我头先先知，原来程振鹏都有睇《爱回家》开心速递，佢仲话俾我睇下，我帮你认下个演员啦。好，估唔到你同桂花田可以啊相剑合璧，同我哋一齐补充翻电视剧集嘅空隙啊！ 冇嘅，即係叫世界上样样嘢都有一个自知咁嘅啫。咁所以我都係有睇嘅吓。不论係呢个大台啊定係一啲嘅冷门嘅台呢，有时我都会呢係因应大家嗰个嘅兴趣啊，或者你谈论得多啊，咁我都想知道下，咁咪去睇下囉。啊，唔知道呢有呢一样嘢呢就大家多唔多用呢？呢样嘢呢我就真係用好多嘅。鹏仔呢都係因为呢大半年以嚟呢疫情嘅关系呢就用多咗啲乜嘢呢，就湿纸巾，尤其是嗰啲咩消毒湿纸巾啊，咁抹手啦，抹下自己嘅电话啊，台面啊，或者啲袋啊等等啦，咁确系呢真係用多咗嘅。再加埋呢即係身边啲朋友呢又会呢係推介喎，喂呢隻消毒湿纸巾好啊，喂呢一个呢就係够的色啊，袋喺个裤袋嗰度呢又方便，咁所以用咗好多。但系咧，我而家開始後悔啦，因為咧啊，見到咧近日咧都有一啲嘅新聞咧，就係話翻俾我哋聽。但其實呢一樣嘢咧，係晨早咧幾年前睇翻啲嘅資料咧，幾年前已經有講話濕紙巾呢一個壞處嘅情況嘅啦。咁啊，最近再見到呢一個嘅消息就係話咧，原來咧講到我哋日常啊所用嘅濕紙巾咧啊，佢入邊咧所用嘅一啲嘅物料咧。其实咧就系由呢一个棉织物同埋咧系塑料树脂，例如系聚酯纤维或者咧系聚丙烯等等不织布用料所造成嘅。咁啊，不織布嘅用料啦，咁啊，其实咧，当中咧有好多咧都系唔能够系分解嘅，即系话咧，你唔好以为嗰张嘅湿纸巾咧，就算嗰个产品话明，你可以冲落厕所噶，可以咧，即系照系即系好似厕纸咁样用嘅话咧，真系要再谂清楚啲，因为咧，原来有好多呢啲嘅湿纸巾咧，本身咧就唔能够分解嘅，佢哋系啲好似系胶咁样啊。因为是不能分解的不织布料，亦即是胶啦，咁讲，哇，造成嗰个嘅危害咧，原来咧喺英国嗰方面咧都已经有一啲嘅数字咧走咗出嚟啦。咁喺英国咧，原来2017年嘅时候都发现啦，啲污水渠啊塞晒，咁个研究咧就话咧造成嗰个渠道嘅淤塞咧。当中有93%嘅物质咧，都系湿纸巾嚟噶。哇，湿纸巾原来又分解唔到啦，再加埋原来湿纸巾咧，佢同嗰啲嘅坑渠入边嗰啲嘅油脂混合之后咧，会成为咗话叫油脂体。咁呢啲咁嘅油脂硬块咧，越积越大咧，就咧影响到啲渠啊，同埋咧嗰啲嘅河道啊等等。咁呢一个咧系实在系会对民众咧带嚟好严重嘅健康问题嘅。咁我自己而家睇到一个咁样嘅情况咧，当然就怕怕啦，唔敢咧，即系再系咁成日用呢个湿纸巾啦。咁点好咧？但系又真系一啲消毒湿纸巾咧，确系有佢用途。有一啲嘅 channel 咧，其实原来系教我哋咧点样自制 DIY 呢一个嘅消毒湿纸巾嘅，而且咧嗰啲嘅物料咧就系唔系嗰啲咁样嘅胶啊不织布嗰啲用料啊，而系用咧好简单我哋自己屋企咧常会用嘅厨房纸就搞掂噶啦。嗱，咁鹏仔咧就介绍俾大家呢一个嘅 channel 咧，就系嚟自咧个叫做系Michelle Garden 啊，美国生活。咁呢个 channel 嗰个主人咧，佢就主要系用呢个 channel 嚟分享佢嘅生活日常啦吓。咁当中咧，佢有一条短片咧，就系话自制消毒杀菌湿纸巾，就方法简单实用咁。短短地2分0鐘啊。咁佢当中有讲咧，就话你预备一啲嘅材料啦，一个胶桶啦，要有一碌嗰啲咁样嘅厨房纸啦，要有一把菜刀吓，等一阵就知点用啦。仲有咧就系漂白水或者咧系消毒酒精。咁样嘅，咁其实嗰个做法咧就即系相当之容易啊！嗰个胶桶咧就相当于你用嗰啲嘅湿纸巾咧，你喺屋企用开嘅，而用完之后啦，咪得翻个吉桶嘅，就唔好掉咯噃。攞呢一个胶桶咧，然之后就攞一卷嘅厨房纸，攞把菜刀咧就齐口咧就切翻同嗰个胶桶咁上下高度嘅厨房纸。 切完之後就將成嚿廚房紙咧就放落嗰個膠桶，跟手咧就將用水稀釋咗嘅漂白水，或者咧係用1:4，即係酒精咧就1/4咧就係水，要用蒸餾水啊，咁就將佢咧係稀釋為咧係70%至75%濃度嘅消毒酒精，咁跟住咧就淋落去嗰啲嘅這個膠桶裏面，咁咪連嗰啲嘅廚房紙都浸濕埋咯，咁之後咧呢啲嘅廚房紙就可以幫我哋咧喺屋企咧係作為呢個消毒濕紙巾咁用啦，咁又可以降解到咯，又唔使驚話咧破壞環境啊，可以保護地球啦，咁所以喺呢一個表情符號方面咧，我係會俾3個豎起拇指嘅 emoji 佢噶。我哋呢一个嘅瞬间看 channel， 如果喺主妇方面咧，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女主持啊，桂花田一定咧系会啊当之无愧，有好多呢一啲嘅家事嘅小秘技，逐一话俾我哋听嘅。咁头先嗰个应该佢识噶啦吓，系咪啊，桂花田？ 都识噶，都识噶，不过懒得做啫，唔好意思啊，我会记住噶啦。 但而家有啲系可以用噶咯， 系咪啊？ 系啊，我琴日我老婆都买咗嗰啲咧，可以用喺 厕所度 嗰只湿纸巾咯。 系啊，有两个大品牌咯。 系啊，终于有啦，好彩啊！ 系有好多唔同说法噶，有啲又话咧， 即系用唔晒噶， 话可以掟落去马桶入边嗰啲咧，原来都系会塞住嘅。 唔系话？ 系佢话明可以掟落厕所度噶。 会唔会我哋睇漏咗个字啊？可以掟落马桶，逗号塞咁样咯。 但系会塞。 研究一下， 好啦，最近咧有社企咧委托啦理工大学咧护理学院啊，喺9月网上做咗一个问卷调查，咁啊问咗1827份啊关于咧香港人嘅快乐指数，虽然咧出嚟嘅结果咧系比旧年咧轻轻升咗，系真系升咗少少啫，由6.15微升到6.16，但系都依然系低嘅。咁啊睇翻咧以前咧系边个群组咧开心指数系高嘅咧？系小朋友、学生同埋老人家嘅，但系今年就唔系啦，今年嘅群组最唔开心嘅系学童啊，佢哋系最唔开心嘅。咁啊，有校长亦认为咧，疫情加停课，再加减少咗活动，再加日常生活乱咗，就会令到咧啲小朋友咧感到唔快乐啦。咁啊，建议学校咧就加强同学生沟通，就系问下关心佢嘅近况啊，点啊等等嘅嘢。咁啊，另一个咧唔系几开心，即系又最唔开心啦。咁啊，唔系几开心嘅群组系边个咧？系女性喎，以前系男性多为多嘅，咁啊有教授就话啦，喺疫情之下，家庭嘅压力咧大增啊，点解啊？妈妈咧用多咗好多时间咧系照顾唔使翻学嘅小朋友啦，又要咧高度戒备咧，要防疫清洁，有啲咧如果在家工作嘅妇女咧，佢压力仲大，咁几样嘢加埋，咁就同啲小朋友一样啦，咁点会开心咧？咁啊，至于2020年。十大最快乐嘅国家分别系乜嘢呢？第一位系芬兰，跟住咧就系2、3、4、6、7、8、9、10啦，系丹麦啦、瑞士、冰岛、挪威、荷兰、瑞典、新西兰、奥地利第十位咧就系卢森堡嘅1/10咧都系呢个欧洲嘅国家嚟嘅。咁英美澳加德法咧咁样系啦，佢哋未入到十大嘅，不过都系由10几至20几不等嘅，都系高位嘅。咁有阵时咧，唔开心，其实真系唔好糟质自己啊！做啲唔中意做嘅嘢啊，睇啲唔中意睇嘅嘢，听啲唔中意听嘅嘢，咁点啊？咁乜都唔使做就会开心翻咩 ？No， 唔系，咁你咪搵啲你食完之后令到你好开心嘅嘢食啦，或者系搵一啲令到自己开心嘅嘢睇下啦，咁网上咧 search 咧一啲关于笑啊或者忍笑咧，我就会 search 咗好多片咧俾你拣嘅。我今日咧分享咧。台湾嘅三度嘅 channel 啦，咁度系温度嘅度啊，但系佢其中即系佢其中一条咧叫忍笑片啊，即系望住一啲好笑嘅嘢，但系佢要忍笑嘅。哎呀，真系可以令到你喺闷闷地嘅时候咧都会笑得出声嘅。不过要啲时间，要同阿三度一齐睇，因为佢自己嘅挑战，咁你自己一齐挑战一下，12分几嘅啫。咁有啲其实有啲嘢当中咧唔系几好笑嘅，但系咧如果一好笑咧，10秒8秒咧都已经令到你咧可以笑出声。其实咧呢一下笑声咧可以令到你笑咧系可以减压嘅，咁我可以有时间去向我讲其中一个，咁其中一个咧就系你讲啊一个大魔头啊咁样，佢捉住阿叮当个妹妹叮铃，唔好捉我咁，由于佢惊咧系不停大叫，唔好啊唔好啊唔 好快你啊！咁魔头咧就话啦：，哎岂有此理啊！你再大叫我就捏住你条颈啦，你冇得叫噶，唔好啊，唔好唔好啊！跟住当个魔头啊，仲叫嘛，捏住佢条颈时，啊岂有此理啊！唔系佢冇话岂有此理啊？点解你冇颈嘅咧？佢就话啊，点解你冇颈？佢就捏唔到佢。咁即系我睇完之后，我真系由喺度闷闷地又睇，跟住真系笑到唔停。 你演绎得好好啊！嗰日我同彭爷都忍唔住，哇！嗰下笑咗啊， 简直系哇！二次创作嘅神来之笔啊！ 其实佢冇讲岂有此理噶， 即系咁咯。 喂，快乐好易啫，原来 其实 快乐 真系 咪得咯？ 唉，所以咧，我今次咧会俾两个哈哈笑，如果情符好呢条呢条片嘅日常生活咧，真系可以俾你笑一下咧，都可以减下压噶。 想想不经意一亲，和我说一声做梦，暖暖渗透激光，你但谁愿意望？凝望你才是最好看，你浪漫的看夕阳。温馨印象，谁不知竟跟你的天空似样，打开千扇窗，然后共度一个晚上，还发觉细看彼此太像，无人可解释如命里造给我，谁像你，谁像你，还没有空幻想。笑笑说说想想，不经意一张，和我说一声早安。暖暖渗透的光，你但谁愿意望？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肥妹仔同埋 K C 拉人。 早晨 ，K C 拉人同埋秀恩茄。 Good morning， 秀恩茄同埋肥妹仔。 系啊，秀恩茄啊，你记唔记得啦？我喺好耐之前咧，我细眼仔仲未离开我哋嘅之前咧，话佢去读国际学校嘛。咁咧，我哋讲过嗰啲种子啊，嗰啲植物系乜嘢？记唔记得啊？ 唔记得啦。 好啦，唔紧要啦。我哋咧今日咧系讲果子喎、 啊， 因为花粉咧，花粉啊，嗰啲花好靓，嗰啲花花咧，咁咧啲花粉系由昆虫啦、水啦、雀仔啦同埋人咧，花花咁去串 啊 嘛。 哦，记得啦，系啊， 系啊。咁我今日咧想讲果子 啊， 啊， 果子系又点样传开去个？知唔知道啊？ 系咪即系啲果？一粒粒嘅 果 子，果 实啊，果实啊， 哦，然之后 啲种子、 啊哦、都系风得唔得啊？ 水水， 唔系啊，水啊，都有嘅， 系咯，有啲话雀仔食完之后咧，跟住佢就飞完之后就屙噗噗啊嘛， 啊系啊， 咁跟住佢咪会跌落去咪开花结果咯？ 我哋系人食完之后啊，食嘅时候。 吐出嚟啊？ 得唔得？ 其实都可以噶，因为咧，其实啲果实同埋种子咧，啊，佢有几个方法咧，可以咧将佢咧就散到周围都系嘅。 果篮 啊，唔系啊， 好果篮就可以散出去啦。 其实 散货、 啊，如果咧，如果就系、是、啊嗰啲种子咧，去啱嘅地方咧，佢就会成长生长啦。咁咧，其实系嗰啲动物啊，好多时嗰啲动物咧食嗰啲果咧，咁啊，哇，佢啲果实咧又整到好多汁啊，佢嚟咬我食我啦， 唔系唔食噶， 系啦，咁啊吸引啲动物，咁动物食咗啦，食咗落肚之后咧， 屙布布啦， 系啦，跟住咧佢咧就会周围走，佢唔会净喺度食喺度屙噶嘛，啊即系 佢喺度食就会喺度。 唔系佢会跑走噶嘛， 起码行过两个街住 系啦。 咁佢跑走嘅时候咧，跟住咧，我、哦、系时候消化佢啦。哦，咁啊，我五物嘅时候咧，咁佢就喺嗰度咧，个种子就喺嗰度成长噶啦。 佢食唔晒，仲会自己咧，外卖夹住两个椰子走咯。咁佢就会带多咗啲嘢走噶啦。 系啊， 如果跌咗落地就我中咗椰子树。 系啊， 真系噶，唔系啊，佢哋真系可以咧帮助啲果子咧。系周围散播佢嗰啲种子，系所以周围都见到啊？点解嗰啲个森林或者里面咁唔同嘅植物、唔同嘅果树啊？就系、是、都其实系 同埋水都会有嘅，真系嘅。 系啊，有啊。啊，呢、這个咧我系会留翻 下一次先 讲 啊嘛。 妹仔，我想问咧，咁点解啲大人成日要呃我话咧？你吞咗嗰啲核咧，会喺我个头壳顶嗰处生翻嗰棵树出嚟、啊？ 你有冇生过啊？ 冇啊，所以我唔敢吞嗰啲核。 其实你啲头发就系生出嚟噶，嗰啲系发菜嚟噶。系啊，气根嚟噶。 系咪榕树的美艳啊？ 系啊，你睇下又有乌蝇嬲啦。 蓬佩奥话：美国自今年二月成立国际宗教自由联盟以嚟，已经有31个国家承诺加入，认为每个地方人都有权发表信仰观点。天气方面，一股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另外，台风莫拉菲的外围雨带正影响南海北部。上周10点，莫拉菲集结在沿港东南，大约2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越南中部。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展望听日多云，有几阵雨，随后几日天色好转，早晚稍凉。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97点，跌90点，成交金额53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48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67点，跌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96.5，升11.5；�阿里巴巴308.8，升8.8；美团点评278.2，升12.2；中国平安82.55，跌2.15；金蝶国际20.1，跌1.25；比亚迪股份146.4，升5蚊；汇控32.75，跌1.05；盈富基金25.46，跌6仙；小米集团21.5，升4毫；港交所369元，升4.2。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10.103，瑞士法郎8.527，澳元是5.528，加元5.875，新西兰元5.192，欧元是9.128。每百日元对港元7.4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46。日经平均指数报23,410点，跌75点。港金现价报17,64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4.61美元，卖出1,905.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钱多，不过唔上网买咯。 系佢去实体店， 系实体真系好 嘅，贱兜兜嘅。 系咪因为咁悭咗啲咧？ 未必噶，系啊。咦，你可以带埋外母去买咯。 系啊。 是我就好耐都冇买个衫啦。 好啦， 未有耐过年。 好啦，嗱消费啊，我哋继续要刺激经济系咪？我哋要消费，喺咁啊留港消费嘅时候咧 ，staycation 咁啊已经讲咗好耐啦。咁啊咩林林种种咧，嗰啲事情都出现发生过啦。 系 啊，但系跟住咧有啲新嘢。 系， 仲有新嘢？ 啊，点唔新嘢啊？呢个新嘢啊，呢个新嘢就系话咧，有位女士咁咧，佢就哇其实几靓嘅，见到佢嘅样都啊，即系身形又好嘅。 因为打咗卡啦。 诶，都系嘅。打卡唔紧要啊，啊佢靓女唔紧要啊，佢带埋佢一啲佢觉得佢嘅心肝宝贝嘅嘢咧，就去埋个酒店嗰度。 系 咁啊，去埋游水啊，珠宝首饰都冇紧要，你咪去炫耀下啫嘛。 宠物咯，而家可以噶嘛。 但宠物咁啊，话明嗰间酒店咧，如果系俾你嘅宠物，咁你就话知你带咩宠物啦。 冇错系啦。 但系如果嗰间冇讲话可以俾你带宠物嘅话，咁你系咪可以带你嘅宠物咧？ 唔系应该咁讲 添啊。宠物嘅定义是什么咧？ 唔系冇错，应该咁讲。佢就算俾你带宠物，系咪边只都带得咧？ 系啦，系啦，宠物。定义， 莫非佢带咗一种好罕有嘅宠物？ 啊、都几罕有噶，佢带咗只刺猬啫嘛，系咪？ 刺猬即系箭猪 啊，可以咁讲啦，系啦，箭猪 唔系， 箭猪同刺猬两样嘢嚟噶， 系喎系喎，箭猪系好大只咧，周围走咧，脚咁样噶， 系啊系啊， 刺猬 系 卷喺成个波仔咁样嘅， 佢表面有冇刺噶？ 系啊系啊系 啊。 阿桂花田，我哋讲好多次嘅啦，你个 mon 咧暗到冇人睇到噶。你我要称呼阿台长啊，你帮下呢位同事啦。佢惊悭钱啊， 唔系悭钱， 定系话咧嘥电啊，影响部机嘅寿命啊。你头先攞个画面出嚟，我哋冇人睇到噶。 黑色一笪， 即系黑色一笪，跟住你话你睇唔睇到？睇唔睇到？ 哎呦，跟住我哋描述下啦，咁样。 唉，真系阴公啊，真系。阿台长，你加个人工加$5啦，你等佢可以咧用电费俾到$5啦。 其实咧，嗰 容许佢喺度电台度插电， 我系啊批咗你插电好唔好？ 唔关事咯，佢对眼唔好好唔好啊嘛，开到咁强光系咪？ 好惨真系。 咁咧，嗰个刺猬其实咧就唔系讲紧箭猪咧，系真系一个波，即系好似海胆嗰只嘅。咁咧，佢咧就带咗佢去。咁啊， 我话唔系宠物啊， 几大只啊？ 手掌到 咯，佢一只手 咁细嘅， 系啊， 刺猬成个波仔咁嘅就系。 诶，好似你俾诶买俾我哋嗰本簿咧，记事簿诶 A5 系咪叫做 A4？ A5 其实好细嘅， 好细 嘅 咋。 其实佢又应该唔会点点叫， 佢会唔会叫啊？ 嗱，应该唔会点叫嘅。我 其实我哋就好少听到刺猬叫嘅。 咁我哋其实对佢认识都唔系多。 我谂如果刺猬叫就你叫多啲，因为你吉到佢啊嘛。 又或者见到唔认识啊，少见呢一种动物会惊一惊。 但如果咧，你谂下佢嗰嚿嘢咧，细细个成个波咁样咧，其实你好似装饰品嘅咋。 嗱，其實 係 你似係嗰條咧，冬天咧嗰條套毛啊，係咪啊？ 哇！ 最後嗰個 定嗰個波， 係啦，兔女郎咁樣真係。 嗱，不過即係雖然係咁啦，其實佢帶咗去酒店咧，冇人知嘅。 哦，係係。 咁點解又養咗咧？咁 哦，甩咗，甩相 係啦，一就打咗卡。 嗱，係啊，佢打卡，佢帶埋佢去游水， 係 咁跟住咧，仲喺度咧就同佢自拍，咁樣 帶埋佢游水。 係啦，佢帶埋佢游水，但係有冇落水我唔知啊。我見到嗰個畫面咧，應該喺泳。池嗰度嘅， 我就覺得咧咁罕有嘅動物咧，佢自己帶咗喺自己身邊，喺佢房間又咁細小，咁我當即係叫做隻眼開隻眼閉就算啦。但係如果佢帶落泳池係好多人嘅喎。 其實嗱，我見 同埋落水咧，有啲人會驚噶嘛。 嗱，我唔知佢有冇落水，佢帶咗佢去泳池啫，係啦。嗱，佢又冇講到咁仔細嘅，不過。就因為咧，酒店都有職員 嘅， 咁啊，職員就見到，哇！哎呀，小姐，你帶咗啲咩嚟啊？於是乎咧，就上前同佢講：啊，我哋酒店咧唔可以帶寵物嚟嘅，你都唔可以帶動物入去嘅，咁樣。於是乎佢就嬲豬啦，又覺得好嬲啊！喂，點解啊？連一隻小刺猬你都可以即係容納唔到咁啊？於是乎擺上網投訴啊， 咁冇人情味咁樣係咪？ 咁最後有冇事㗎？ 最后都系 咪就俾我哋 走啦？系啊， 同埋俾我哋攞出嚟讲。 我就要走啦。 系啊。 喂，如果佢话唔系我带嚟嘅，系佢喺做爬入嚟酒店，我收养佢得唔得啊？你点知系我带入嚟嘅啫？ 咁又吓？ 我以为系你嘅动物嚟噶。 唔系，可能你话喂， 一阵间佢啲酒店捉咗佢嘅动物，咁点啊？ 唔系，咁我都佢都跟咗我咯。 咁你交翻出嚟啦。 系啊，咁系咪酒店你领养咗佢先？系啊。 嗱，真系唔知道，如果你咁讲嘅，酒店职员会系咪即系话啊咁？ 好啊，小姐，我帮你为咗你嘅人身安全，我攞走你嘅刺猬嘅时候，你咪死。 我唔使啦，佢走咗啦。系啊，佢自己走咗啦，好快走咗啦，真系。系啊， 通常咧跟住落嚟就会有啲可能动物专家咧会话翻俾大家听，其实刺猬咧系一种乜嘢嘅动物啊，唔使惊，又或者系要小心咁。 嗱，我头先咧已经揾到资料啦，佢究竟同箭猪有咩分别咧？ 佢系同乡嚟嘅， 冇错， 血统差唔多，不过唔同嘅品种。 最大分别系乜嘢？ 有刺同冇刺？ 唔系，箭猪都有刺噶， 系咪硬？ 佢两个都有刺噶嘛，刺猬都有刺噶， 佢有刺。嗰次唔尖嘅， 唔系都尖嘅， 系、硬同唔硬啊？ 一个甩一个唔甩， 哦， 系啦， 叫甩刺， 即系会甩。 箭猪咧，如果咧佢遇到敌人袭击咧，佢拮完你之后咧，佢会甩出嚟噶，但系刺猬就唔会嘅， 哦， 系啦，佢一支支咧，箭猪咧好长好大，嗰条针咧，哇，可以织冷衫咁样嘅，咁但系刺猬嗰啲就唔会甩出嚟嘅， 系 啦， 嗰个分别就喺度， 系啦，所以一个甩一个唔甩，如果你惊甩头发嗰啲，就千祈唔好养箭猪啦。 系啦，而呢位小姐就话啦，喂，你当其时啊，话即系入住嘅时候咧，冇话唔可以带刺猬嘅噃，咁样。 哇，有好多种动物嘅喎，呢个世界。 喂，但佢如果宠物的定义咁样玩嘅话咧，点解如果佢带嗰啲蟒蛇咁点算啊？ 系咯， 我上次喺台北咧，嗰阵时仲未有疫情嘅时候咧，我去到真系我见过真系蔚为奇观嘅。嗰个台北街头咧，我冇记错，可能去到西门町附近嗰啲咧，即系最旺嗰啲区啊嘛。佢无端端咧，就有三几个人咧，佢又唔系街头卖艺，但系个样好似咧就摊咗喺度啦。跟住咧，好多人围住喺度影相咧。佢带咗我冇记错，起码一家咧接近有。十几条 蟒蛇 大大条，有细嘅，有大嘅， 佢又唔系用 前颈 嘅， 可以 唔系用麻包袋袋住嘅， 自由放养啊！佢 free fly 又成条颈巾咁样咧，佢仲周围咧任你你揽唔揽啊咁样咧， 十几条 啊，好犀利噶！ 蟒蛇家族啊， 蟒蛇家族，因为原来我冇记错咧，佢话佢系附近有一间咧爬虫馆嘅，咁但系佢哋夜晚就会带佢出嚟溜啊咁样啊，好好笑噶！但系咧 放狗佢就放蛇， 系啊，佢真系名副其实放蛇，名副其实放蛇，咁佢真系当宠物。咁样咧，佢仲不停 sell 你啊！佢话好乖噶，你摸下佢啦，佢真系唔惊噶。哇！我真系 摸啊！ 我唔敢啊！我堂堂男子，我真系惊噶。佢又冇毛啊，又冇，我知有。 咁但你成日话自己吓成条大蟒蛇咁啊嘛？ 咁我都冇话，你都惊自己啦。 系咪大蟒蛇啊？ 系啊，大蟒蛇啫，真系。所以你真系嗱，冇得计噶。佢有呢啲都系宠物嚟嘅，佢真系宠物蛇嚟嘅，真系。 问题就系话酒店俾唔俾带啊嘛？跟住咧，嗰位女士话。我俾咗钱咧，你嚟租酒店咧，我冇需要了解你哋嘅咩 policy 嘅喎， 咁又唔得， 系咯， 咁啊野蛮得咋？ 系啊，同埋你知唔知原来刺猬咧点冲凉噶？ 用粉， 唔系 用 洗， 木可干洗嘅佢哋应该， 系咪干洗？我估计 佢要有个工具嘅，真系。 哦，有个 唔系花洒， 系咪洗衫板嗰啲咁嘅嘢？ 嗱，咁佢系一支支咁样噶嘛？ 系啊， 佢原来真系咧点样可以？ 搵翻一支 支嘢咪？哦，牙刷啊！ 哦，系咯，即系搵翻啲嘢插翻去。 系啊，同埋佢话咧，如果新手养嘅话咧，冇戴手套咧，佢话咧你都唔知点抱佢噶，因为我见过原来咧，我就咁揿一揿咧，真系有好多人都有养刺猬。 有噶，诶，我哋阿 Michael 大哥佢有养刺猬。 系咩？ 咁即系刺猬就唔系啲咩濒危动物啦。 唔系 嘅， 唔 系嘅，系好多时啲人都会即系因为佢哋比较容易打理，系一只小动物咧，咁跟住就唔知容唔容易打理，对唔住啊？只系 容易隔离咯，唔系容易打理。 即系话系摆喺屋企，佢唔会真系走啊？系又唔使放，即系唔好似狗仔咁样要放佢啦。可能好多人都养噶。 系啊， 原来系咁。 同埋咧，嗱，佢呢个啊，作为嗰啲叫做女士想捉奸在床咧，养只刺猬真系 perfect 啊！ 做咩？佢会见到异性，佢就会吉佢啊？ 唔系，佢话佢对气味好敏感。佢话如果你个死佬啊，掂过人哋啲女人啊，手上面有唔同嘅味咧，佢话真系试过咧，有个主人啊，佢咧搽咗啲 lotion 之后咧，平时冇嘅，佢觉得哎呀咁样心急唔知咩，搽啲 lotion 啦， 掂佢， 掂佢咧，佢咪咬佢，佢话咧佢全身变硬啊， 佢保护自己， 警惕啊，保护自己啊，所以喂，如果系咁啊， 我男啲衰佬嚟测试 啊，系啊，每日衰佬翻嚟咧就唔系净系度一个度体温啊，喂，翻嚟， 系 掂下只刺猬先，喂硬咗，你都硬咗， 老婆，你讲紧我啊， 僵硬啊，你系。 镇里农庄的一个角，袋里有小红肠，迷离亦扑朔，红蛇浑身处 轮食想更生，想选举国君，谁亦想分杯羹，权力失了身，谁都觉得兴奋。虚假的故事本身 ，Oh Oh Yeah Yeah， 在某个都市里，求海边一个角，来类似小农场，为利益扑索，由货品新出品，老是想更新，衰退举某关。谁变身牺牲品？谁人招怨恨？谁怕抹黑斗争？劳动马匹精细的呼叫，而其后也有无计剧到火鸡夜嘲笑，全部猪尖叫，狼和狗高叫，谁可给我一票？节目场也热同了，又狂叫又投票，力要手中回票。 纯属虚假的故事半则。 桂家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嗱，讲开养宠物咧，咁啊，嗱，真系有个。嗰啲叫做好有爭議嘅題目咧，就係話啦，有冇邊一隻寵物咧叫做高貴啲、高級啲？有冇邊一啲咧，你就會覺得佢係低等啲嘅寵物？ 如果喺個主人眼中，佢嘅寵物就係最高等、最高。 我冇錯，通常都係啦。 我只能夠識得咁樣。 但其實咧，狗仔都有啦。 咩 狗仔？狗仔都分，即係同 即係唐狗就少啲人養。 係啊，即係都會比較叫做係啦，叫做都會分級數啊。嗰啲好貴，即係大隻狗嗰啲狗啊， 嗰啲品種 係啦，即係嗰啲係又唔同噶嘛。 係啊，嗱，我頭先講緊話咧，咩叫做嗰啲寵物咧有冇高低之分咧？佢係真係講緊話，邊一啲條命值錢啲啦，邊一啲就可以咧就就算俾人鋸咗咧都冇人會喊啦咁樣。 係啦，咁樣分啊？ 咩事咧？佢係 從何嚟到分析咧？ 其實就好似頭先你個標準咯，我養嗰只咪最矜貴咯。咁啊點解咧？嗱，佢早一個禮拜噶啦，咁我冇記錯，即係香港有個網民咧，佢就影咗張相，佢就話：哎呀，你睇下佢屋企養貓嘅，佢就話：你睇我啲貓仔咧，我就買咗咧三四張呢一啲嘢俾佢。可以我哋墊住瞓覺，佢話咧呢個冬天咧應該都好暖噶啦，有排用啦咁樣。咁佢寄咗咩嚟嘅咧？啲人一睇就話：喂，有冇搞錯啊？你自己都養寵物啦，點解你會買呢幾張嘢翻嚟嘅咧？ 幾張 俾佢墊住瞓， 即係好粗嘅嘢嚟嘅。 唔係頭先粗同唔係同寵物有關咯，唔 係 即係同寵物有關啊。 嗰啲其他網友見到哇咁粗嘅嘢，你點樣可以俾你嘅寵物？ 咁一定係哦，頭先佢嗰個話。 哇！你俾点解咁讲？ 系啊，佢你自己都养宠物，点解你会买呢啲嘢嚟俾佢占住瞓觉嘅咧？ 哦，佢话你都养宠物， 系啦， 即系嗰块嘢唔系好嘢咯。 嗰块嘢系啦，你都唔系好嘢嚟噶。咁跟住咧，啲人仲会同佢嘈噶，佢话搞错啊，又话有爱心。 我估 系 虎皮或者系嗰啲咩 兔兔啊？我明啊明啊，派地嗰啲 系 野兽派地嗰啲。 嗰个方向似啦，嗰个方向似啦，但系买老虎皮好难啦，真系佢买几张添啊，仲要 羊 毛羊毛呢都仲有价讲嘅，因为 鳄鱼皮 唔系，因为羊毛咧其实佢唔使死噶嘛， 系 羊毛唔使死噶嘛，嗱鳄鱼皮唔得啦，会死噶嘛，佢又唔系攞鳄鱼皮，唔系 蛇皮好细块， 系蛇皮好细块，同埋好难舒服噶、啊、大佬啊， okay, 蛇皮啫， 俾佢瞓吓， 瞓啊，兔毛啊， 真系兔毛啊， 兔毛啊，系啦， 兔毛系使唔使死噶？ 兔毛好似系要噶， 要噶， 要噶， 唔死都好痛啦， 系啊，你冇可能好似羊毛咁样咧，会乜都甩出嚟噶嘛。咁 OK 嗱，于是乎嗱，如果你唔好理佢争论啦，你就咁听，你两位会唔会都觉得呢个养猫人买啲兔毛俾佢只猫垫住喺个兔毛垫度瞓， 系一件好唔好嘅事？ 系咪有啲唔系几啱数咧？ 我谂嗰位主人咧买嘅时候，佢真系冇谂过。 冇谂过， 我谂佢即系冇谂过会有一个冲突啊！喺呢个道德上边， 系咯，我就话咧，咁有对于佢嚟讲有即系嗰个， 佢觉得好合理添， 唔系嗰个评佢嗰个人系咩谂法？ 评佢嗰啲人咪话喂，有 醒 有好多人都养兔仔噶嘛，佢就话啦。喂，你点能够将都系宠物嘅兔仔？你知道兔毛其实好残忍噶嘛？佢话你系要杀咗锯咗佢噶，你自己系养猫， 即系个概念就系话 杀咗人哋嘅兔，就俾你只猫瞓咁样。咁但跟住佢又话，喂，咁关咩事啊？佢仲加多句，佢话 系啊， 佢话咧我只猫啊有食嗰啲啊兔仔肉添啊， 啊 系啊，佢仲要加多句咁样讲啦。好啦，咁跟住咧就引起争议啦，因为啲人就调翻转话 ，OK 得啦得啦，佢话如果我养兔仔，我剪猫皮。你 O 唔 OK 啊？ 梗系唔 OK 啦， 系啦。咁佢话一样唔 OK 喎。咁然后大家就喺度互相争论啦。佢话咁样啱唔啱数咧？ 其实我就唔会再推争論。 我 个人咁样， 唔系即系唔系呢个动作啱唔啱数咧？即系其实如果你咁样买第啲嘅宠物嚟俾佢占住瞓觉呢啲， 好彩好多啲叫家庭用品嘅地方都有一啲系棉花啊、海绵啊， 其实 系 假嘅 竹席啊， 系啊， 有好多其他可以爱嚟俾宠物咧瞓得好舒适嘅东西，就唔需要用嗰样。 佢 讲 喺道德上面啊嘛，即系话你咁重一个宠物，即系话好爱食动物啦。 系啊系啊， 咁点解会用一只残害动物嘅一啲用品嚟去俾只猫？ 嗱，我有陷入过呢个困境噶，因为我以前咧两只窝仲喺度嘅时候咧，我有试过买咧，佢有好多狗粮咧，除咗狗粮之外咧，佢有啲所谓保健产品啊，佢有啲咩咧鹿筋啊，就俾佢哋咬咧，就话咧等佢个牙齿咧咬力啊诸如此类噶嘛，我都有犹豫过话，写鹿筋喎，都系动物嚟噶， 唔系你信佢真系有摆落去佢写落去 嘅 咋嘛？ 唔系有噶，唔系咁托你话真系道德啊嘛，咁话点算好咧？但系你唔俾佢食， 有冇卖啊？ 有啊，所以我唔知呢个答案点争论落去好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后日起放宽部分社交距离措施，食肆最多可以六人一台，但系户外四人限聚令等措施会维持。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喺本台节目强调，调整措施时除了考虑风险，都要逐步去做。他说室内和户外有不同风险，不认为两者的人数限制逻辑不一致。陈肇始在另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放宽措施除了视乎风险，都要考量对经济和就业情况的影响。被问到四人限聚令的政策目的是否为了限制街头活动，陈肇始说街头活动亦是一种群组聚集，对于任何传染病群组聚集都有风险，因此从整体考虑都要减低风险。本港机场正式试用新型冠状病毒快速测试，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相对核酸测试，快速测试一小时内就能够有结果。 佢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长远人流慢慢恢复，需要新技术去加快同便利过关时间。当局会比对快速测试嘅准程度同敏感度等。佢又话，听到市民对跨境嘅诉求，评估过广东省嘅风险非常低，疫情控制得好好，因此若果持有阴性检测来港，可以豁免14日检疫。另外，当局计划喺港岛、九龙、新界东同新界西各设一个较长期的检测中心。陈肇始话，当局有待招标，仍然有待招标，未知价钱，但希望不要太高，令市民可以接受。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批评美国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重申大陆坚决反对。朱凤莲在例行记者会又批评民进党当局公然对大陆进行赤裸裸的军事威胁和挑衅，是不自量力，企图勾连外部势力以武谋独，加剧台海紧张，只会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为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难，最终必然是死路一条。被问到两岸是否已经进入准战争状态，朱凤莲说，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分裂势力勾连外部势力，加紧谋独挑衅，是造成当前台海形势复杂严峻的根源，大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意志坚如磐石，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空间。美国大选下星期举行，根据佛罗里达大学统计，截至当地星期二，已经有大约7000万人透过邮寄和亲身投票方式提前投票，占上届大选总投票人数超过一半。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穿梭内布拉斯加州、密歇根州和威斯康星州拉票。他在密歇根州向选民表示，今次大选将决定当地能否在经济中存活。第一夫人梅拉尼亚首次单独出席竞选活动，现身宾夕法尼亚州为特朗普拉票。他形容特朗普是斗士，抨击民主党候选人拜登是社会主义者。拜登在佐治亚州出席活动时表明，若果当选将成为不分裂国家的总统，团结国民。他又继续打疫情牌，指特朗普虽然曾经向新型冠状病毒宣战，但实情是退缩和投降。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展望听日多云，有几阵雨，随后几日天色好转，早晚稍凉。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28点，跌58点，成交金额6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59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41点，升7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96蚊，升11蚊；阿里巴巴309.2，升9.2；美团点评276.8，升10.8；中国平安82.65，跌2.05；金蝶国际20.3，跌1.05；比亚迪146.9，升5.5；小米集团21.5，升4毫；汇控32.85，跌9.5。港交所370.2，升5.4；盈富基金25.5，跌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4.33，瑞士法郎0.909，加元1.319，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04，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14。 新西兰元对美元系 0.67， 日经平均指数报 23,432 点，跌53点。港金现价报17,61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6.09美元，卖出1906.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去骏发花园。咁啱啱有个交通意外嘅报告啦，就系、七咸道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咧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佛光街桥底。重复多次啦，就系、七咸道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咧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挤塞，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咁讲翻路面啦，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咁喺九龙啦，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律伦街呢一段车多，排到去沙福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呢一段咧，亦都系慢车，排到去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和锦田公路高步油站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的反应亦都不同，为了安全计，吃了药就不要揸车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知识。 好多直播产品都好想买啊！ 但是你要留意翻，而家好多啲社交网络嘅网红或者 KOL 咧，佢哋提供嘅产品或者服务咧，都可能系用隐藏广告嘅方式咧推介啲产品。咁而家呢啲社交平台咧，都尝试紧用一啲方法去打击呢啲咁嘅隐藏广告啦。 星期六早上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阿摄知识会社。 我欧阳振华提提大家，数码电视广播就快全面实施。快啲去通知亲朋戚友，由12月1日开始，所有模拟电视机就收唔到免费电视频道啦。快啲加装机顶盒或者转用数码电视机啦。有需要又合资格嘅住户可以申请关爱基金数码电视援助计划。请打2922-9230了解多啲啦。 风骚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公子多咩啊？ 多金。 咩都讲金，边个中意咬金啊？ 情咬金，都有个情字。 冇错啦，第二个字，要你冷静嘅时候咧，会叫你咩定啲啊？ 企定啲。 唔系啊，万恶人为首咧，冷得你腾腾乜啊？ 腾腾震，个震字。 冇错啦，第三个字，乜嘢人最中意试咪啊？ 试咪嗰字唔出街噶喎。我知，系个嘟字，情震嘟。 唔系啊，系罗海鹏试咪个鹏啊。 冇错，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嘅程振鹏。 哦，你话嗰个好中意林忆莲嘅程振鹏咪得咯？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重结在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受或起生与死，也是香港。 风骚快活人，我们的 梦想，香港，香港，叫我不要遗忘， 香港， 香港，你永远是尘梦乡，香港，香港，你那色调难忘。 哇，今日都未宣传我们的咧， 系啊。 系啊，我哋今日即系 风骚我们 的，系啊，稿剂搞到要而家我哋先至正式同大家见面，真系。 其实今日比起寻日嚟讲好好多， 系啊系啊，我都觉得系，舒服咗啦，舒服咗啦， 冇稿剂系嘛， 拉裤甩啦， 系啦，我哋今日 我们的咧就计啊，上个礼拜咧有阿梁继昌大哥咧，跟住之后咧就有我哋呢位 大家姐， 前辈啊，都系前辈啊，因为系由佢哋两位一开始组成呢个风骚白云嘅前身噶嘛， 系 咪？ 系啊，冇错。 咁今天嘅我们的咧，继续系我们的风骚快活人。 系。 咁啊，彭仔咧就去滚搞咗我哋一位嘅前辈， 系啦系啦， 就 系 阿李丽睿嘅。咁 你有冇同佢同期噶？ 冇啊， 系咪冇 啦？你睇咗咁前期， 唔系咁，我以为彭爷都嚟 过 佢， 但系我有听佢做节目嘅， 系啊，即系好多人都听过佢做节目啊。 我读书时期系有听佢做节目，我都好恨可以同佢共事下嘅，如果有机会咁样，系啦。喂，咁啊，今天咧就同阿李丽睿咧都有咧回忆一下咧喺《风骚快活人》入面咧都有啊一啲好经典嘅环节啦，唔知听众朋友仲记唔记得嘅？ 系啊，系啊，即系其实都。你讲就会记得，因为我细个咧，即系佢真系好前辈啊嘛。 你都讲你细个啦。 唔系咁，我细个读，我冇乜点听收音机。 我大个啊，桂花田啊，桂花田嘅细个啦。 系啦系啦系啦。 系啊，经典环节系啲咩咧？阿鹏仔。 同语言有关嘅。 咁我哋一齐听下啦。今日嘅风骚我们的咧系李丽睿啊。 李丽睿阿睿 Sarah， 鹏仔你好。 你好啊，睿， 大家好。 我怎称呼你阿睿，会唔会好似好冇礼貌咁样？系咪要叫阿睿姐姐？ 我睿姐啊。 想问翻咧，喺呢一个嘅由风骚快活人咧，都系清晨快活人演变过嚟啦。我最记得咧，如果你话咧令到听众朋友咧好深刻印象，我自己奉为经典嘅环节咧，就系李丽睿小姐教讲客家。话啦， 其实我都唔知道点解你哋觉得咁经典，同埋会觉得咁好笑。可以咁讲嘅，因为其实咧就早期咧，我同阿 Michael 梁继章做节目啦。咁咧就系点样咧？我有一次咧就做完节目，我打电话翻去屋企，咁就同我屋企人咧就系我爷爷嫲嫲喺度倾电话。咁咧就讲俾佢听就晏咗嚟先翻啊，咁样。咁俾佢偷听到，你完全唔知我讲乜系咪？ 咩咩晏晏啲翻？ 唔系， 唔系晏啲翻。 我翻嚟食饭啦！ 我以为系唔翻， 系咪？佢 我以为晏啲翻。 你咁样啦，佢就听得啲又唔听得啲，咁佢觉得好得意。佢话你同边个讲紧电话？我话同我阿爷我阿嫲讲俾佢听，我唔翻嚟食饭咯。咁样，咁佢就觉得好笑。咁我同屋企人，因为咧，其实彭仔坦白讲，我每日咧都同佢哋咧就即系用客家话，即系乡下话啦，我就沟通咧就由细讲到大嘅。其实我一啲都唔觉得有啲咩咁特别咧，你哋觉得点解会咁好笑咧？ 因为你已经习以为常啦嘛。 冇错啦，我习以为常啦嘛。咁有咩咁好笑啫？同阿爸同阿爷讲话唔翻去食饭，咁我有时甚至乎会惊人哋听到我讲乡下话，会我会怕丑添嘅。点知 Michael 咧就话：喂，不如我哋做个环节啦，客人讲客家话咁样。咁我好啊，做咪做咯，系咪先？我成日讲噶啦，咁就开始做。 原来系俾佢发现嘅， 系佢发现，因为偷听我讲听，偷听我同屋企人讲。咁住啲观众。啲聽眾就覺得好好笑，咁就成為咗個經典啦。所以大家坦白講，彭仔係一啲都唔關我事。 唔好咁講，如果你嗰日係請咗假或者係翻唔到啊，咁就冇咗個客家話，又失色咗啲噶啦。作為聽眾聽嘅時候， 佢又唔喺度噶啦，唔喺度。係 啊，咁阿 Michael 佢自己有冇客家？有冇鄉下話噶？ 知唔知啊？嗰陣時喺環節裏面就只不過係充當一個角色咧，就係佢學咯，就係從我嘅身上嘅話，我教佢。咁我有個名啊，客家婆、客瓜婆咁樣，佢就。系啦，客瓜婆，咁佢就即系梁鸡章咁样，就两个人嘅，总之佢每一日就会教唔同讲唔同嘅客家话咁样。 当其时呢一个嘅学语言嘅环节有冇名噶？ 冇个特别嘅环节噶，就好似系客家婆咁样嘅啫。 啊即到你出場啦，咁啊客家婆， 系啊，等佢出場噶啦。咁客家婆咪講個大扎，你聽唔到嘅，咁啊啲人就好開心咁樣，反應好大咁樣咯。 喂，呢個咧咁受歡迎嘅環節咧，當年有冇話做咗好長時間咧？印象中長唔長咧？ 印象中唔係太過記得，我諗起碼有半年時間到啦。 你記唔記得會係邊一啲嘅語句係教嘅時候係特別搞笑嘅咧？ 其實有嘅，因為嗰陣時候初初教咧，我哋會教啲好簡單嘅嘢啊，譬如可能講嘅都係嗰啲啦，我係客家人啊，你食咗飯未啊？咁客家話就講啦，危輕客簡言，而燒去翻五艇，即係呢啲咁嘅嘢啦。咁我記得有一次笑到真係 dead air 嘅咧，就係教阿 Michael 講佢個名字，咁佢個名係梁繼章，係啦，梁繼章。咁你估客家話個發音係乜嘢？ 梁繼章咁啊！ 嗱，客家話咧就係梁機狀， 梁 基啊， 咁啊系啦，梁基 状 系啦，咁佢就佢个鸡字咧个发音咧，客家话就好似个鸡字咁样，咁啲听众咧听完之后个反应又好大啦，咁就系梁基状，梁基状咁样叫佢，咁啊就阿鸡阿鸡阿鸡咁样， 多咗花名， 梁继章系啦，多咗个花名啦，就叫做阿鸡啦。 喂，咁客家话嘅系鸡系点讲啊？如果真系一只鸡， 其实个鸡咪即系鸡咯， 鸡啊。 是啊，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 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 咁啊系，佢实借头借路啦，攞啲音嚟到搞下笑啦。 系啦，有时有啲客家话嘅音咧，你咬唔正咧，就似我哋广东话嘅粗口嘅。咁呢啲咁啊，佢系大放异彩嘅。咁 又有得赖， 又有得赖啦。我冇啊，我学讲广东客家话啫，我哋话讲讲粗口啫。譬如可能有一次我哋教嘅就系讲紧，教话我啦，你啦，佢啦，我哋啦，佢哋啦。嗱，咁其实客家话我咧就系挨。你咧就系儿，佢咧就系杰，咁佢就话问挨儿杰，佢又讲咗好耐，咁就好好笑。咁啊讲我哋就系亚调，佢哋就系架调，咁佢就系咧用个佢哋嘅地字咧，嗱咁啊你都笑， 咁啊明啦，咁就明啦， 明啦系咪？ 咁当然阿 Joy 头先讲嘅全部都系正音嘅客家话啦， 正音客家话嚟噶，我冇讲粗口吓， 啊真系啊，听清楚啊吓。 不如我教你句客家话问候人啦。 好啊， 正经咁问我人啦吓，节目名我就系风骚快活人嘅客家话就系凤哨开落言， 凤哨开落言系咪言啊？ 凤哨开落言， 凤哨开落言， 艾靴棚寨， 艾靴棚寨， 竹梯持架， 哇咩啊？呢个咩？ 竹大家， 哦，竹咩啊？ 如果你祝大家客家话就是祝胎持架， 祝胎持架， 闪铁铿狂， 闪铁铿狂， 出叶平安， 出叶平安， 重复一次， 我投降啊！ 我 觉得咧，应该咧系阿 Joy 咧自己用你嘅第一身咧，同风骚快活人嘅听众都讲翻一句说话，咁就啱啦。 好啊，咁如果我就改咗你个名嘅话，就系凤罩溪落人，危车客假婆，竹梯持架，闪铁轻狂，出叶平安。 多谢晒阿 Joy 啊！ 唔好客气。 OK， 多谢你，拜拜。 拜拜。 从无望我，真想将他眼镜也打破。 是时候啦。 喝茶， 真系吓得我啊！我好陶醉紧呢只歌噶嘛， 系 突然间由小妹妹日记变咗小哥哥，大哥哥日记系啊！头先呢个就系李丽瑞嘅小妹妹日记啊，佢好多成名金曲噶，我发觉呢个真系啊！ 拍电影又咧，系咪啊？ 系啊，冇错冇错。 咁当然啦，我哋嘅听众最记得嘅，梗系同风骚快活人有关啦， 系咯。 呢、这个风骚快活人，既然有曾经我哋啲前辈咧，就系教大家咧学语言咧，咁我又想咧试一下啦。 好啊好啊好啊。 咁 啊，我们的听完前辈所讲，咁我哋晚辈咁都试 下学 下 仿效下，系咪啊？ 客家话咧，彭姐就唔识啦。咁啊，但我本身咧就系、是、籍贯中山嘅。 系。 咁啊，中山话咧，以前咧都跟阿嫲咧学过下。 系。 当然。多咧都已經俾翻曬佢噶啦，仲記得啲好簡單嗰啲，咁誒同大家咧又嚟啊切磋下咁樣，咁啊兩位拍檔啊桂花田同阿曾志豪又可以 好啊、 一齊學下咯噃， 好， 即係冇唔知有冇咁嘅， 你佢下咗啦，佢嚟緊 啊，維根係嘛，係嘛，首先客家話係咪好中意玩啊咁樣？ 佢係中山啊，係 啊，中山話 係 咪啊？ 我先嚟講下中山，中山人， 好啊。 中山人点讲呢就是 中山人 中山浪 中山浪 中山浪人是浪 人 是 浪、 哦 okay、人是浪 人是浪 是如果我说、我是中山人呢就蛙是中山浪 我佢都系用蛙噶， 系啊， 我 都 好似 好似闽南话嗰啲， 系啊， 系啊，我有啲光嘅啫，都系我咯， 有啲啲 系啊，有啲似喎，潮汕嗰度都似系咁样嗌嘅真系。 嗱，咁另外咧就如果系我哋朝头早节目啊，嘅要讲早晨啦，早晨咧，我记得我阿嫲教落中山话，早晨咧就系、是。揸线， 揸线，哇！呢、這个真系揸 线， 揸边度咧？ 揸 线，揸线啊！真系揸条白线， 系啊！ 早晨就系揸线啊！咁早餐系咪啊？揸咩啊？ 早餐我唔记得啦。 揸咩？你想揸咩？ 我唔知啊。 哦、早上搭巴士就揸巴士啦，系咪 啊？不过如果你想话早餐咧，我醒起有一个就系、是、去饮茶。 哦，饮茶 系啊，燕大。 厌大， 厌大， 厌大， 饮茶， 厌、哦、啊， 厌大，厌食个 厌 啊， 厌都似啊，因为饮食啊嘛，即 系 饮啊嘛，厌咁样系咯， 厌大， 饮茶，大就系茶， 大呢个就啲似潮州话就爹咯， 系啊， 系咯，有啲似嗰个音咧，就 T A 咁样咧，你 feel 到系。 好啦，咁啊，如果话你哋各位或者系你哋大家，你哋个个咧就叫做呢浪嘅嘅。 呢浪嘅嘅啊， 系啊，呢浪嘅嘅， 即系你 哋各位啊， 各位系咪 各位啊，你哋各位啊，你哋 各 位啊， 四个字喎，呢浪嘅嘅即系各位啊， 呢浪就系你哋， 哦你哋，哦呢浪嘅嘅，呢浪嘅嘅， 呢浪呵， 呢浪呵，你哋好， 系啦， 好嘢好嘢， 呢浪 即系呢浪嘅嘅，即系各位咁啊， 系啦， 哦嘅嘅， 即系各位人人啦，即系佢咁多人咁多位啊嘛， 好啦， 嘅嘅啊， 嘅嘅系啊，嘅 嘅， 嘅嘅， 好啦。男人呢 是 中山话呢我喺乡下话呢男人系叫 杂布 男浪 男浪哦 男浪 男浪浪就系人嘛 是啊 即系男浪 好啦女人系叫咩呢 女浪 唔会 女浪 波浪 点解叫波浪 浪啊 冇啊嗰啲浪嘛 嗱 系咯系咯 男人就男浪啊女人呢系完全唔拉楞嘅 系咩 浪女人系 冇浪啊 仲摸镜， 仲摸镜啊，仲衰啊，仲劲过波浪 啊， 仲劲过波浪，系啊， 女人系仲摸镜， 仲摸镜啊， 系啦，啊咁如果我哋 仲摸镜啊， 我哋成日同啲听众讲话，啲听众系我哋啲朋友啊， 系啊， 咁朋友咧就 系 平腰， 系 平腰啊， 平腰 腰啊。 朋友是平腰，你当一条腰的腰啊， 平腰，朋友平腰， 系啦。 嗱，呢个平腰咧有个诶冷浪同埋中魔镜。就是有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就是我朋友来的。 是啦 是啦。我哋以前呢 一件蓝浪一件中魔镜。 是啦。 咩验查我哋验查。 是验 查。 验 查去食。 验查唔系查。 我查我验查。 飲茶系验查。 飲茶验查。 好啦仲有一句呢我又系细个时候呢好记得嘅因为我成日唔明点解要系咁样讲呢就系如果我哋话啊，阿曾志豪，你冇咩事啊嘛，即系好似一啲问候咁、啊， 你 冇咩 嘛， 系啊，或者你冇嘢啊嘛，你冇咩啊嘛，咁咪叫做咩咧？就叫做。胡望咩大字啊？ 哦，胡望咩大？喂，呢、這个真系福建话咯。 吓系啊， 因为大字咧，即系话你有冇咩有冇咩事、啊？ 有冇咩事？ 系啊 系啊 系啊。 胡 望 咩大字啊？ 系啊。 胡望咩大字？ 胡望就呢、這个就唔知嘅大字咧，就有冇咩事咁样咯。 我又系呢点解？ 系咯、 啊， 冇咩大字啊，即系话冇乜嘢咯，冇乜事咯、啊。 同埋咧，系一定要记住嗰个大字啊，系有个尾音 嘅， 好似喎，原来真系。 哦，得意喎。 系啊，呢 个 似噶，系啊。 福建话系嘛？ 系福建话咯，有冇咩大字啊？咁样咯， 冇咩大字啊。 系啊， 好啦，咁如果话诶啊点啊，即系你问人哋喂点啊咁样咧，就系怎呢啊？ 哦，怎呢啊？ 怎 呢 啊？ 呢个几书面语喎，系咯，即系怎 呢啊？ 怎 呢啊？ 怎 呢 啊？ 怎呢 啊？ 系 咪啊？ 怎呢啊？ 怎呢啊？ 系啦， 冇冇咩大字啊？ 系啦， 系咯， 系咪？系咪好多好多单字学懂咗啦？ 系啊，有好多古字喺里边嘅，同我都发觉系啊。 啊，即系佢嗰啲音咧，嗱，好似嗱，系嗰个中魔镜唔识嘅啫， 中魔镜， 中魔镜， 系中魔镜咧，系唔知个系女人啫，其他嗰啲都系有少少，你轻轻仲专心啲听， 其实 听 得 明 系咪？好啦，我哋不如试下造句咯， 好啊， 头先我咪话咯，早晨，早晨啊， 我试下造句，嗱，如果我话，你哋个个朋友早晨， 哇， 呢浪嘅。 点得 系啦， 有咩冇有冇冇教到添？胡摸 胡摸 胡摸有冇 胡摸啊？ 胡摸啊！ 我要放翻啲音乐出嚟喎，胡摸就 胡摸染地 染 得 染 得 系啦， 胡摸染得 诶，接近成句就真系 好似淫魔咪？ 怎呢啊？胡摸染得 胡摸染得 就系咁啦。如果两句加埋真系，喂朋友早晨，喂点啊？有冇饮茶咁就 系， 呢浪嘅嘅平腰揸线， 系咯， 怎咩啊？ 怎咩啊？跟住同佢讲啦，系啦，磨咩大字啊？磨咩大字啊？系咯， 学多一句吓，就话啦，各位男士女士，你哋冇咩事啊嘛？ 惊啊惊 啊惊 啊惊咩浪啊？惊嘅男浪， 男浪， 磨大字， 仲 磨 惊， 磨咩大咩？ 仲磨惊系女人啊嘛？ 胡摸咩大字啊？ 胡摸咩大字啊？ 系啦，成句就系惊嘅男浪，仲磨惊，胡摸咩大字啊？ 荆州拉票，佢喺密歇根州向选民表示，今次嘅大选将会决定当地能唔能够喺经济之中存活。第一夫人梅拉尼亚首次单独出席竞选活动。現身賓夕法尼亞州為特朗普拉票，他形容特朗普是鬥士，又說民主黨候選人拜登是社會主義者。拜登在佐治亞州出席活動的時候表明，若果當選將會成為不分裂國家的總統，團結國民。他又繼續打疫情牌，指特朗普雖然曾經向新型冠狀病毒宣戰，但實情是退縮和投降。天气方面，一股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此外，台风莫拉菲的外围雨带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西部沿岸带来有雨的天气。在正午12点，莫拉菲集结在现港东南偏南大约1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越南中部。预测大致多云和有几阵雨，稍后的雨势较为频密。吹清劲东至到东北风， 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逐渐好转，周末期间同埋下周初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早晚稍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08点，跌78点，总成交金额系655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9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41点，升71点。部分活跃港股报价，腾讯控股595.5，升10.5；阶里巴巴308.4，升8.4；美团点评277.2，升11.2；中国平安82.45，跌2.25；小米集团21.45，升3.5；金蝶国际20.35，跌1；比亚迪股份147.7，升6.3。汇丰控股32.75，跌1.05。香港交易所370.8，升6。盈富基金25.48，跌4。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是7.75，英镑10.104，瑞士法郎8.53，澳元5.532，加元5.875，新西兰元5.196。欧元9.1281，每百日元对港元7.4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86.56。日经平均指数系报23,414点，跌71点。港金现价系报17,61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6.6美元，卖出系1,907.2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七行道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浙江街噶。七行道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喺东九龙走廊近住浙江街。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咁三线过海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半山嘅坚道去上亚厘北道方向，近住亚巴甸街咧就挤塞，龙尾喺医院道。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排到去城市花园。喺九龙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窝打老道挤塞，龙尾就喺花墟公园。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排到去果栏。喺新界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碧沙路挤塞，龙尾就喺万公屋。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好多直播产品都好想买啊！ 但系你要留意翻，而家好多啲社交网络嘅网红或者 KOL 咧，佢哋提供嘅产品或者服务咧，都可能系用隐藏广告嘅方式咧推介啲产品。咁而家呢啲社交平台咧，都尝试紧用一啲方法去打击呢啲咁嘅隐藏广告啦。 星期六早上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阿摄知识会社。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 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有相有歌词， 任刻微声走过，到这雷锋心交给我，原谅曾次数，今天我来撑起我。 Joyce 话今次嘅作品咧系源于佢发过一张同婆婆嘅合照，话细个婆婆会唱歌暗佢瞓。威明见到之后就问：点解唔将呢个回忆变成一首歌呢？于是促成今次嘅合作。作曲编曲监制何山，填词黄伟文，上网三个星期上升三级，嚟到我哋嘅电棍位置。郑欣宜《小夜灯》，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宜中文歌曲龙虎榜。 桂家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好啦，翻到嚟风骚快活人啦，12点12分啊吓。 系廿六度气温，相对湿度69%啊，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直播室有曾志豪，有程振鹏，有桂花田。 桂花田，头先有冇出去睇下系咪大风啊？仲系？ 哦，我冇。 有冇吹乱你个头啊？ 佢个头唔吹到乱。 系啊，所以我以为你出咗去啊，桂花田。 佢好似有个柴房咁样啊。 系啊，我晚晚都系咁啊。 喂，唔系、啊，你又话我衬咗色啊？今日啲衫裤，其实你个口罩同你嘅上衣都是襯了色， 仲有把扇， 我好幾驚啊！哇，你講到上衣，跟住佢仲有嘅時候，我以為佢講乜嘢啫？仲有把扇， 內內外外都 係啦，係嚇親我哋啦！ 有時要回覆一下呢啲叫做 咩啊？你想講咩啊？唔好嚇我哋啦，真係 你理我，我自一自如啫嘛，關你咩事啊？ 但佢呢件 T 恤咧，我相信有啲年頭噶啦。 咩啊？ 系咪啊？ 咩啊？呢 件 T 恤唔止系嘛？ 前年 着咗好耐噶咯， 我好耐冇买衫咯，系啊。 呢件已经好耐噶，因为佢系嗰啲咧日文字嗰啲 T 嚟噶。 系啊，冇甩到啊。 系啊，所以系好耐年头啦，应该 冇甩到啊。 唔系你身形冇变，仲着得落哦。 咁你又 keep 得几新净？ 系啊，好耐噶啦，呢件应该我估计真系。 好啦，嗱，我呢啲咧就冇变到嘅，系虽然几年，但系有啲嘢。 电话先啊！ 啊，系喎，系喎， 系咯。 拉型 咁样真系，快啲啦！ 好， 呼住电话。 猜猜我是谁？12点30同你玩。电话号码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登记一下。跟住就我哋今日继续一下我哋嘅各行各业。 嗱，我踢啊，梗系用呢个嚟踢啦。 乜嘢？ 你知唔知我名系改咗嘅？我而家呢个名唔系真名嚟嘅。 曾志豪， 冇错， 曾志豪唔系真名， 唔系真名嚟嘅。虽然我出世子 王系你真名啊， 唔系，应该咁讲。我出世子咧，虽然而家个名已经改咗，系曾志豪呢个名。 哦， 但其实我出世嘅时候唔系呢个名嚟噶，我自己改嘅。 佢几五岁啊？系咪底子温度啊？改即系阿爸俾佢嘅名咧，改咗。 我系几年班开始改咧？我四年班改名嘅，小学四年班改名嘅。 咦？你识佢啊？ 佢唔识噶，佢唔知噶，佢唔知噶。 好似听过佢有， 应该唔会噶，我会好秘密噶。我嗰阵时成日开。开咗盘口咧，我话到我第时大红大紫嘅时候，我就会讲俾你听我真名噶啦，咁样。结果一路都冇呢个机会，哎呀，冇办法 啫。你谦啫， 系啊，我 罗仲谦 啊，我 你原本系咪中间嗰个唔系字字嚟噶？ 完全嗰两个字唔见咗噶。 哦，即系志豪都冇 嘅。冇啊，你两个字完全冇 嘅。 咁 我搞 错 咗啦。 系啊，你搞错咗。 你以为曾志华同曾志伟系咪？ 系啊，真系。咁啊，后来先发觉，得我好得意。系。我到咧，即系做咗呢行之后咧，跟住咧同我啲即系以前即系啲老死倾开咧，佢话你用翻旧名咪好咯，响亮几多啊？而家你呢个名啊，一出街500个人都系叫你呢个有志豪啊，全部都一模一样噶啦，咁样。 哦，咁好啦，我又估啦，你个名，因为佢阿爸咧，佢仲叫佢乳名嘅。 系啊， 你自己讲啊， 我乳名 有个家字 叫家家咯， 咁啊家家，咁一定系有个家字， 完全冇。 咁如果唔系，点样叫你做家家噶？ 诶，冇得解嘅。 哦，系啊， 系我老豆都解唔通，点解有个咁嘅乳名嘅啫？ 有冇乳名噶，鹏仔？ 咪鹏仔咯。 唔系啊， 系啊，就 系 咁佢呢个系佢乳名 咯。屋企人都系咁叫你彭仔。 系啊系啊，我以前即系细个嘅时候，隔篱左右咧嗰啲玩嘅细佬、细佬、 细佬、 细佬哥添，嗰啲细佬哥咧就有乳名嘅，譬如阿狗仔啊。有一个男仔叫阿妹啊，哦、有阿牛啊，同埋狗仔啊， 真系咁样讲， 系啊， 狗仔都有两个啫， 系咯，唔系咁你就真系就咁叫彭仔、啊， 咁咪彭仔咯， 哦， 系啊，都 OK 嘅 真系， 今时今日嘅，好亲切咯， 佢哋， 系啊，嗱，点解讲改名咧？咁啊，唔系讲豪仔个真名叫咩啦，而系因为咧最近咧，即系 我哋要认识两个新人啊， 系啊，呢对新人咧就最近生咗个新人啊， 系啦， 呢对新人生咗个新人， 系 啦，好复杂， 佢 哋 一家人咧，其实我哋好熟悉嘅， 不过 咧 都系全新。 是但如果他一改名就我哋就全新要认识他哋咯。 系啊，我读俾你听啦，佢系边个嚟嘅咧？我搵翻个名字出嚟先吓。 哦 ，OK， 一个咧就叫做杨西瑶。 边个西啊？杨 善啊，佢读 西定善噶？ 佢 讲咗善 啊， 可以有两个音嘅。 系啊，草花头嗰个杨善瑶。 草花头个善啊， 系啦。嗯，杨善瑶， 跟住三个 瑶啊，边个瑶啊？ 姚信鱼汤个瑶，黄宗瑶个瑶咯。 三个士字系嘛？定 土啊？ 咪就系 姚信个瑶咯。 好啊， 好啦， 善瑶， 杨善瑶同埋罗子日啊。 系啦，罗子日 边个子啊？ 子孩子个子，羊日四射个日啊。 即系有餐厅仔 啊。一个亿唔系三点上一个亿字啊，三点上一个亿字啊，真系。 阿子日 系啦，罗子日。同埋呢一个 罗子日， 罗子日同埋呢一个咧杨 善 瑶， 系啦，咁系究竟边个嚟嘅咧？咁样 第三个咧，第三个嗰个有冇名噶？ 嗰个 B B 有冇？ 哦，嗰个 B B 嚟嘅， 系 B B 嚟 嘅。个 B B 咧，我睇清楚先吓，叫做 即系一系姓杨，一系姓罗啦。 罗啊罗啊罗啊罗，哎呦，搵唔翻个名啊！罗奕心啊， 哦，又点写咧？ 啊，黄奕个奕咯， 哦， 系啦系啦， 哦， 系啦， 心系 心咯，一个心个心咯， 心系家国， 系啦系啦。 系啦，咁我哋做咩去讲呢啲？ 咁佢系边个嚟嘅咧？ 系啦， 冇错， 阿子日同埋阿善瑶， 相信大家都知啦，冇错。因为阿子日咧，其实就系呢一个罗仲谦嚟嘅， 系啦， 系啦。咁阿善瑶咧就系杨怡嚟嘅， 系 呢个系佢嘅真名啊。 所谓真名即起码我哋嗌惯咗，即之前就罗仲谦同埋杨怡啊嘛。咁而家佢哋话咧，佢哋要改名， 即系可能因为小 B B 要改名嘅时候，佢哋话不如一齐啦，咁样可能就 系 咁样谂法。 系啊， 咁就宣布大家一齐一家三口一齐改名。 冇错， 咁啊真系好突破， 好突破。 过去嘅日子只会听到话帮个细佬哥改名嘅啫。 咁一定要改啦，因为佢小 B B 嚟噶嘛，系啦。 好少可系， 不如自己都改埋咧。咁啊，师傅合子一算， 一定系 你。你想大家合家平安嘅， 系啊， 咁不如你哋都改埋嚟。 所以咧嗱，其实头先彭姐你 买二送一啦，定系买三？ 即系嗰个收费 系 嘛？你睇时间谂收费， 疫情价， 疫情价，系啦，一拖延。唔系，但系咧，你话少听啲父母改名咧，其实严格嚟讲，应该系话咧少听啲。已经好顺风顺水嘅父母改名啦， 系， 因 为通常咧你改亲名嘅一定就 系 话啊，我有啲樽颈，唔好话妹，樽颈啫， 系啦，即系浮浮沉， 一 竹 竿扮中嗰 个 条线咧，冲好嘢冲劲都未冲到上， 虽然我当年四年班改名嘅时候，因为真系好霉啊嘛，真系成日都系啦，樽颈成日喺学校俾人笑，所以我就改名啦，但系真系。好少可嘛，啲人就话唔系，你两公婆真系好鬼顺风顺水啦。 系咪一个事后啊？ 系啊 系 啊系 啊 系 啊，事后啊嘛。好啦， 个就系喺内地拍剧好吃得开，系咪？ 总之而家都好 OK 嘅，真系。嗱，但系咧，跟住你发现好笑嘅。同之前咧，我哋呢一個《風騷家庭保衛隊》咧，我哋都可以預告咧。其實我哋其中一集嘉賓咧未出街嘅， 系啊，因為佢姐姐 系啦，就楊怡姐姐咧， 系啦。 但系个名系咩咧？ 杨怡姐姐， 佢都改埋咩？ 改咗啊！之前我哋以为杨娜啊嘛。 哦，杨卓娜， 杨卓娜，系啊， 即系杨怡个家 姐 杨卓娜，系啦。咁原来咧，佢又改咗名啦。咁于是乎咧，大家就好奇怪啦。佢都系个，佢讲到明咧，佢话。无论呢大家觉得记唔记得住都好呢，佢话都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同埋记住啦咁样。 咁当事人系想我哋点样应用佢呢个新名，即系以后就系称呼佢呢个名。 咁理论上 应该系。咁你改个名就要去叫㗎啦。 即 系佢银行保嗰啲签名嗰啲名。 呢个分分钟唔系佢真名嚟㗎。 银 行保应该都系用緊咩名啊，你讲起呢个真 系 好笑。你讲 杨怡同罗仲 都唔系真名。 都 系艺名。 你讲起呢个啱啱有个新鲜滚热辣 啦，因为咧，总之我喺出边做嘢咧，咁我 partner 咧阿黄喜啊嘛，咁咧佢又收到咧好多咧嗰啲观众爱戴咧，大家互相有人支持咧，咁咧而家个航道好中意咧就系咧货金啊，咁咧就有个好热心嘅观众咧出边街噶，唔关我哋电台事噶。出面有个观众就好热心，佢就咧写咗张支票，咁咧佢就话你当一百几十啦，咁样少少咧，佢就话啊，咁啊寄到嚟我哋某个人嘅手上面，就话你帮我哋交俾咧，其中就交俾黄喜，佢话当系答谢佢，咪一百蚊啦咁样。 即系抬头写佢名， 抬头写住黄 喜，哎呀， 跟住 佢唔系叫黄喜， 冇错、 哦， 全部人拎住，跟住包括阿黄喜在内，佢都话其实攞唔到钱噶， 咁、唯有做个纪念啦， 就做个纪念咯，系啦嗱，呢、這个就所以头先你哋话咧，佢使乜银行簿仔都改。咩？梗系唔会改啦！个银行簿仔咧，分分钟一定系用翻佢原本出世纸个名。 你知唔知好大件事啊？可能侵嘢嘅话， 嗰啲应该唔会改嘅。我相信而家有大部分嘅艺人咧，佢出世纸个名咧就唔改嘅。佢而家行走江湖咧，佢就用第二个名艺名嚟噶嘛。 咁你 觉得 刘华会唔改到佢出世纸嘅名咧？ 我谂唔会改咯，我谂应该唔会改。 系咪啊？我唔知啊，我问下咋。 可能就系刘德华就系呢个名咧。 系啊，嗱，所以 刘德华改咗名噶嘛，佢都系。 佢改咗名啊嘛，嗱，跟住我同你玩。因为原来有很多人出道的时候就改了。 弊 啊。弊啊。 我现在有些名字都想你改讲一下的。马丽嘉怡。 做什么 是哪个来的 Mariah Carey。唔系啊， 唔好意思，佢跟咗夫姓啊，佢叫马黎嘉怡，你知唔知佢系边个？ 哦，即系佢姓黎嘅本身， 系 佢 嫁 咗 姓 马 嘅，系啦， 黎嘉怡， 系啦。 佢原本系 好出名嘅，你哋一定识佢嘅。但系其实你话点解要改名啊？其实佢而家都好好啦咁样。系、 哎、 啊， 黎嘉怡 系啊， 姓黎嘅。 嗱，佢跟住夫姓我叫马黎嘉怡， 叫马黎嘉，俾姓马嘅、 啊、马太啦，真系系啦。 即系边个？ 黎姿。 哦，黎姿哦， 佢有改名叫做马黎嘉怡， 即系佢真名叫黎嘉怡， 唔系佢改咗个名啊，系啊， 即 系 佢名 变咗咁样， 系啊，改名叫黎嘉怡咁样，跟住佢跟佢夫姓啊嘛，所以佢话你叫我做马黎嘉怡啦， 哦， 几 似杂志名， 咁但系问题系你睇下佢而家都好好啊， 嗱有几个， 咁点解要改？即系你会觉得啊， 有几个好经典嘅， 嗯， 夏林系边个？ 都是姓夏的是不是 不是 不是、啊啊、 这个真的经典啊 夏林 是 一、 啊、 个男 香港的 香港他在香港超红但其实他是大陆的 大中华的 是啦、啊、但香港很红很红很红很红很红很红的 姓夏的 不是啦、 啊、 都说、 哎、呀 女仔 他原本的名字叫夏林后来改了名字叫什么呢 是不是 改了两次名 是不是杨幂啊 改了几个字 改了都是两个字啫即系后来变咗啊，唔系 ，OK， 佢原本个名叫夏林，佢第一次改名咧就三个字，第二次改名变翻两个字，冇错，哇，犀利！佢原本原来个名真系叫夏林，后来咧佢出道嘅时候咧就佢好笑噶，佢跟翻佢爸爸咧就改咗名叫王菲，但系因为要出道咧就变成王正文，点知唔系几好咧就变翻王菲， 系啊， 所以其实咧系兜兜转转就几个圈咁样嘅。 咪先，咁即系佢。 夏林是跟佢妈妈， 系啦，系啦，应该是咁样嘅。好啦，锦麟系边个？ 锦麟， 我冇讲个姓出嚟，我惊容易估到。 锦麟， 啊，讲埋个姓啦，又萧锦麟。 咁即系姓萧噶啦。 冇错，萧锦麟。萧锦麟，佢呢啲系属于咧话。一定要改名，系啊， 萧正南， 系啊，佢话唔改名唔得啦， 真系要改名， 系啊， 真系好唔衬啊。 呢个咧，陈广伟。 姓陈嘅， 姓陈，陈广伟，但系姓陈太多人啊嘛。陈广伟嗱，系咪系属于，系咪系属于要改名先？ 唔系成龙嚟， 唔系，佢叫陈广生啊嘛。 系啊， 陈广伟， 系啊，陈广伟，广州嘅广，伟大个伟。嗱，佢个特点系咩咧？佢而家都系姓陈嘅。 O K， 我哋嘅拍档监制话系陈柏宇。 系啊，冇错。原来话佢个 Facebook 咧，佢仲系用紧陈广伟做佢个账户名噶。 嗯， 即系 C K W 咁样呢个缩写咁样噶。 即系佢都唔介意大家知。 喂，嗱，问题就系话，问题就系话，佢可能系个艺名，艺名咧，即譬如好似桂花田，我都系艺名噶，但我真正唔系咁样噶嘛。 冇错， 咁所以有呢度咁嘅问题咯，即系呢个现象。系啦，咁但系实质咧，我都唔会写住将我啲名叫桂花田噶嘛，嗰啲户口啊，或者系任何名的身份证，我都唔会噶嘛， 就唔会噶嘛，系啊。咁有啲就改嚟改去之后咧，其实你发觉系等于冇改过噶，譬如钟欣桐系改咗名噶， 系啊，佢改咗几次名， 佢都叫钟欣桐啊，而家。 不過寫法唔同啫嘛， 個音係一樣， 音係一樣嘅， 音一樣， 個同字唔同咗啫嘛。 有陣時候我都唔係好明咧，即係娛樂圈嘅朋友咧，都係會改名啦。但係咧，越改咧越唔記得佢叫咩名。咁、 啊、 其實佢目的係咪想低調啲？ 咩維維都係㗎，你梁利維係咪先？佢跟住轉咗個名㗎嘛。 而家叫咩名啊？ 敬輝咯，係咯。 啊，係啊，係啊，我記得係、啊，因為仲有花名添、 哦。你真係忠實嘅擁趸啦，桂花姐。 你佢 琴日已經係提呢個做例子噶啦， 資料不過係係 啊，冇錯。 我哋就話咧，嗰個，我哋就記得維維，跟住個新名係要真係要啲時間。 但我又明㗎，等於咧有啲人咧，譬如佢覺得想換一換個髮型，又或者轉一轉隻顏色。咁希望為自己咧，好似帶嚟啲新運氣咁樣咧，咁、你咪可能諗住改名咯。 你知唔知阿鐘欣彤咧？佢其實咧都改咗幾次名。 改咗幾次㗎？ 佢一出世嘅名叫鐘迪山，即係迪龍個迪，嗰、那個珊瑚嗰個山。跟住兩跟住咧，等先啊，揾翻個名。跟住咧，後來咧，兩水就叫鐘嘉麗。嗰、個麗咧係古麗嘅麗。跟住入行， 屋企人都幫佢改喎。 入行咧又叫鐘欣彤，係木字邊個彤？跟住後來咧再改個彤咧，係三點水兒童個彤咁樣咯。 啊、但你会发现好多人个名咧，佢改咗，你真系发觉，如果变翻原名咧，你真系有啲接受唔到噶。 我接受唔到，我哋仲好啲 添。 系啊，你譬如杨怡，你叫翻佢做阿杨怡噶嘛？ 系啊，同埋咧嗱， 有天你都叫罗天， 同埋有啲名好得意喎，佢好大，即系点讲咧，好吉利啊！有啲名好吉利咧，所以佢冇办法唔改啊。譬如咧，冯德伦原本个名叫咩？冯俊才啊。 哦、 即系财源广进咁样咧，佢又要改名啦。嗱，但系咁调翻转，黄长兴同黄长发都好吉利噶。 系啊， 你又觉得佢食到个字噶？ 但系佢都改， 佢冇改啊，佢咪黄长发、黄长兴咯。 即系自用翻， 即系佢起码我唔理佢真名系咩咧，佢系用呢个嚟行走江湖噶嘛，冇事噶。所以咧、又要睇下你个人究竟食唔食到个字噶。 系啊，佢原本系长短个长啊，个黄长兴，佢跟住佢变咗吉长个长啊。 唔系咁，但系你个意思都系你读出嚟都系长兴长发， 因为个发字同埋个个咩啊？ 系啊，嗱，譬如你话周润发咧，阿发 呢啲， 阿发哥又系咧，佢呢个字你就咁睇咧，好难 carry 噶嘛，即系又润啦又发啦，但系佢冇嘢噶。 系喎，佢家就姓周度，周润发 你唔知 点， 你从来唔觉得发哥个名咧系会话，即系啦，唔会。你唔覺得靚嘅喎，就 OK 嘅喎，真係。所以最後咩咧？證明係咩咧？真係條命嘅咋。 睇夾唔夾？ 佢條命食得到呢個字，仲要風生水起嘅話咧，咁第二個，如果你又要潤啊，又要發咧，咁你咪可能做唔到咁嘅效果咯。 咁你嘅真名即係咩啫？ 我真名 佢唔會講噶，佢都話佢等佢大紅大紫。 係啊，台長有冇辦法令到我可以盡快公布個真名出嚟？等我再紅啲得唔得？ 得，你除褲出去攞跑啊！ 唔得嘅，咁樣冇用噶。 走吧，别留行李扫跑，重光之后没人用你灯泡，从未求善养，请你收好你银包，收拾用面做那黑炮，这生物极难控教，任我如何厚待到不见效，音乐近来就觉很吵，曾经亲密现时就似打搅，情话没誓约，你不将我言意苦恼，那天珍贵都像信物，如今讨厌都像废物，来日你或会变，但我都没有福等这日，真心已不再剩下包装盒里面的你，要了共他嬉戏，谁还要留住你的吻？去吧去吧，刹那也别留下，别 再犯愤怒，对着我碎掉一个吉他。 电话18723881872388。 猜猜我是谁？我哋12点半之后咧就会接你电话嘅。今日曾志豪话，不如乘胜追击我哋估艺员名，究竟佢系边个咧？ 系咯，不如大家试下玩一下啦，估下佢真名、假名同埋原本个名啦。 猜猜我是谁？电话号码1872388138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点半，由梁志德报道新闻。消息话，本港今日新增大约两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而本港昨日新增五宗的确诊个案，全部都是输入病例。昨日是连续两日没有本地感染个案。政府后日起放宽部分社交距离措施，食肆最多可以六个人一台，但是户外四人限聚令等措施就会维持。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在本台节目强调，调整措施的时候，除了考虑风险，亦都要逐步去做。他说，室内和户外有不同的风险，不认为两者的人数限制逻辑不一致。陈肇始在另外一个电台节目说，放宽措施除了视乎风险，亦都要考量对经济和就业情况的影响。被问到四人限聚令的政策目的是否为了限制街头活动，陈肇始说，街头活动亦都是一种群组聚集，对于任何传染病，群组聚集都有风险，因此从整体考虑都要减低风险。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认为，因应疫情缓和，放宽食肆每台人数上限是合理，但是室内相对室外的空气流通度低，风险亦都会较高，认为当局应该将室内和室外的聚会人数限制看齐，以免市民混淆。许树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被问到，当局推出措施之前是否有咨询政府专家的意见，他说，专家只会给予当局原则上的建议，落实细节由官员去决定，放宽人数四人或者六人的决定与专家无关。美国大选下个星期举行，根据佛罗里达大学的统计，截至到当地星期二，已经有大约7000万人透过邮寄和亲身投票的方式提前投票，占上届大选总投票人数超过一半。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穿梭内布拉斯加州、密歇根州和威斯康星州拉票。他在密歇根州向选民说，今次大选将会决定当地能不能够在经济之中存活。第一夫人梅拉尼亚首次单独出席竞选活动，现身宾夕法尼亚州为特朗普拉票。他形容特朗普是斗士，抨击民主党候选人拜登是社会主义者。拜登在佐治亚州出席活动的时候表明，若果当选，将会成为不可分裂国家的总统，团结国民。他又继续打疫情牌，指特朗普虽然曾经向新型冠状病毒宣战，但实情是退缩和投降。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和有几阵雨，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逐渐好转，周末期间和下周初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早晚稍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27点，跌59点，总成交金额是66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9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41点，升71点。部分活跃港股报价，腾讯控股597元，升12元；阿里巴巴308.6元，升8.6元；美团点评276.6元，升10.6元；中国平安82.5元，跌2.2元；小米集团21.5元，升4毫；比亚迪股份147.8元，升6.4元。金蝶国际20.35元，跌1元；汇丰控股32.85元， 跌九毫半。香港交易所371.2，升6.4。盈富基金25.5，跌两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75，日元系104.29，瑞士法郎0.909，加元1.319，人民币6.71。英镑对美元1.304，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671。日经平均指数报23,373，跌112。港金现价系报17,610，比上日收市升3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6.7美元。卖出是1,907.49美元。香港电台这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想要张书台啊！ 啊，冇问题啊！ 老爷，你攞住眼小夜灯点整台啊？ 诶，我要攞小夜灯嚟揾把锯检查锯齿有冇烂啊嘛！ 咦，爹，我揾多个石屎枪喎，啱唔啱用啊？咁要攞埋眼小夜灯嚟揾埋嗰个石屎枪嘅操作证明书先得。 咁啊，逢星期四听住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职安短剧，嘉宾有佢。 常用工具保养好，工作安全效率高。我系 Joyce。陈欣怡，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风骚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以前选过特首嘅嗰个叫胡须咩啊？ 胡须佬。 唔系啊，成日用啊歌士的嗰个叫咩 Sir？ 哦，曾 Sir。哦，第一个字系曾字。 系啱啦。第二个字啊，面上边啊有粒嘢啊，嗰啲我叫咩啊？ 麦。 唔系啊， 系暗疮。 系啊，人各有咩啊？ 哦，人各有志，系个志字。 啱啦，你第三个字啊，食自助餐咧，第一时间咧扑出去攞嗰啲生嘅咩啊？ 生果。哦，我知啦，嗰、那个系果字，曾志果。 唔系啊，边有人扑出去攞生果啊？梗系攞生蚝啦，系个蚝字啊。 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00到1:00，风骚快活人嘅曾志豪。 哦，你话嗰个成日讲 sorry sorry 嘅曾志豪咪得咯。 亲爱的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活人啊嘛。 哎呀，稳稳阵阵读咗先啦吓，特别报告，嘟嘟。由于南丫岛发射站咧就会进行例行检修工程噶，喺晏啲咧1:00到2:00期间咧，本台 FM 96.0嘅呢个广播接收咧或者会受到影响嘅，不便之处敬请原谅，多多包容啦吓。 我系叫例修， 系例例行检修，系啊例汤个 friend 啦，真系。好啦，我哋今日咧就同你玩咧呢个叫做艺人啊，佢个名嘅即系猜猜佢叫咩名啊？ 可以系佢嘅真名， 系啦，可能系真名啦，可能系佢咧本来已经系用咗一段时间个名咧，佢中途再转咗名嘅， 即系曾经改过嘅艺名。 系啦，好似头先譬如罗仲谦咁样咧，可能我哋如果同你讲话啊，你估罗子日系边个嚟噶？咁啊即系中途改名咯。咁啊，所以希望大家踊跃参加咧，你放心。因为基本上咧，除咗你识之外咧，你系冇可能识噶嘛。 你冇得，你冇得，即系有啲蛛丝马迹系估唔到噶嘛。 然之后佢话俾我哋听，佢讲咗一个罗仲谦嘅真名， 系我哋反而唔识嘅，冇错。咁你赢啦，到时你赢，我哋会尽量俾 tips 你嘅。喂，同埋咧今日咧， 喂，你可以考翻我哋啊。 系啊，哦都得都得，同埋我哋今日咧加码送礼物， 咩加码？ 系啊， 加码咯，即系除咗我哋即系现有嘅纪念品，我哋会加送我哋嗰日琴日啫嘛，就 系 啊，画嘅 Halloween 嗰个口罩， 哇，好名贵 嘅。系啊，丰收生活小确幸，琴日呢个 Halloween 嘅口罩咧，有阿彭爷、阿田、阿豪仔啊三个，好似俾人话林红友嘅口罩咯。 咁系一个人独 一个，每人一款， 每人一款， 送。 究竟系攞边一个咧？就 random 啦， 系啦，啱啊， 系啊，睇你嘅运气如何啦。 如果唔系好样衰噶嘛，点解个个都话唔要嗰个林红友嘅，我咪送唔出咯，真系。 OK， 咁啊，我哋系啦，今日睇下六。个 quota 系啦， 得唔得啦吓？嗱，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你可以打嚟咧，我哋玩下艺人个名，猜猜佢叫咩名？ 好，第一位系阿希， 阿希，阿希你好， 系你好， 啊，男士， 男士你好， 系你好， 猜猜我是谁？我哋有三位，有啊曾志豪，有程振鹏，有桂花田，你拣边位？ 定系还是你想 豪仔？豪仔， 豪仔 ，OK， 你想 估嘢嘅， 系啊系， 估嘅， 哦，你想估啊？好啊，你嚟啊，你嚟啊。 其实一齐估都得嘅，因为我有五个，你要听晒五个啊！ 哇，唔好啦， 一个啦，一个啦，一 个，系啊，哇，好信心十足喎！你讲啊， 系啊，陈冠希、米雪、迪波拉，仲有杨明，你知唔知佢系咪真名啊？ 哦，咁应该全部都系艺名啦， 陈冠希，我头先见过佢唔系真名， 应该全部都系艺名嚟嘅。 咁但系问题，我好难估，好难估佢个真名叫咩嘅喎？ 唔系喎，系一睇到， 因为你反而倒转咧，因为真系好难讲佢真名。 嗱，我哋可以咁样谂嘅，米雪应该系成个名都系假嘅。 Michelle 啊， 系咪啊？本来系佢冇留个乜，冇留姓米噶嘛，系咪啊？ 即系本来叫 Michelle 咯。 阿雪梨就系咪 Sydney 啊？ 系啊，不如我哋，你想我哋估边一个容易啲啊？ 估容易啲，梗系估难嘅啦。点会估容易？ 哦，好啊，好啦，咁你想我哋估边个而家？ 估个难嘅。 估啊，估迪波拉咧。 迪波拉，佢原本叫咩名？我但咁样调翻转估唔到。 系咯，咁你好难讲。 冇范围 嘅， 两个字。 系咪大姓嚟噶？ 大姓嚟嘅， 陈。 唔系 陈李张黄河刘关张， 是但一个啦。陈李张黄河 咁唔系姓陈 李张黄河是但一个。 咪就话咯，我问题 系你 系啊，你啱啦， 李 青 两个字嘅啫，佢系叫李青咧。 佢嗰个名同佢后来改做迪拿有迪波拉有冇关？ 好靓 啊！ 哦，姓李嘅，你话好靓嘅，李芬，李芬， 唔好向女人嗰方面谂嗰啲真啊， 李强 嗰啲， 唔好向女人 嗰方面， 男人李 强，李福， 李威 咩啊？ 李福， 头先你讲嗰个咩啊？ 李强福威 唔啱， 李强福威劲， 差唔多噶啦， 福威劲炮撞爽， 荣， 李荣 唔系， 坚，李坚。 唔啱。 嗱呢啲名 多类似呢啲， 差唔多 系呢啲咁样啊。 哇，咁劲啊！ 李刚， 我妈是 你刚， 差少少。 嗱，我想 边个都好多人叫嘅，好多男人嘅明星都叫。 文 唔系 李文， 李志 系咪好强悍噶个名？听咗会 都几强悍嘅。 李爆， 李爸 唔系 冇理由。 李翰， 李劲。 边 有 人叫 劲？ 钟 啊，系啊，唔系 李红， 唔系 黄飞鸿个红啊， 李福，李福， 我头先讲福啦，佢话唔系 李荣，李荣， 荣讲咗啦， 系啊， 福禄寿， 是 哪一个？ 哦，李国， 唔系你类似李国乜嘢咧？有一个人， 李国麟，李麟，李国麟，李麟， 唔系叫李国， 李 国， 李章。 唔系， 我好想估到啊！我讲咗咁多，李国， 你话国后边啊？ 李国 宝啊？ 唔系， 即 系有 李祥，李祥， 李国宝啊？ 李祥啊？祥定宝啊？ 真系你醒啲嘅真系。 边个啊？ 边边个啊？祥定宝啊？ 祥啊嘛？ 祥 啊！ 佢系边个祥啊？ 吉祥个祥啊？ 我又唔知，因为我攞身份证，因为我同佢攞紧，佢叫佢个名，佢就行咗出去，我就记住 个 名。 点啊？点啊？ 唔系，即系佢听住阿迪波拉攞身份证， 呢个名好特别。 你叫李祥， 原来系呢个迪波拉嚟， 咁好笑， 咁得意啊！ 系，真系几年前噶啦， 系啊，迪波拉叫李祥啊，即刻又上网查先啊！喂，抵你赢啦呢个，系 啊， 真系抵你赢啊呢个，你可以得到我哋一个口罩啊！ 哦，佢 竟然 一个就俾多个嚟 咧，冇啦， 唔知有再纪念品嘅。 系啊，我哋嘅口罩系我哋，系我哋画咗，我哋画咗嘅。 第二个啦，唔该晒你。 哦 ，OK， 哦，好啦， 佢咪真系 嫌弃啊？ 佢唔要啊。哦，我见到啦， 两个 迪波拉咧。佢有两个名嘅，原名咧李敏仪，又名咧就李长，嗰、那个长咧系开到长眉咧，即系好似玫瑰嗰个咩女字边嘅，然后一个吝啬嗰个即系色咁样嘅， 长眉 系啦系啦，系啊嗰个字嚟 嘅， 哦， 字都靓嘅其实， 系 都好女性化喎， 系，所以就唔系我头先我哋喺度估咧，即系长短个长啊，吉长个长咁样真啊，喂，多谢晒你阿希，好正啊你呢个玩法。 估唔到佢一个即经历， 你叫咩啊？咩戏话？ 咩啊？ 啊 ，OK 啦，得啦，多谢晒你啦。唉、哎，真系冇乜阵阵啦，攞到攞到 有 delay， 唔系啦，有 delay 啊，冇讲咁多啫。 唔系啊，我意思话，竟然佢一个即系一个经历咧，跟住就可以同我哋玩游戏 啊。 OK， 好啦，我哋再听第二位朋友啦吓，一八七二三八八，杨小姐， 系咪杨小姐？ 系 你 啦， 你好，杨小姐， 系 你哋好啊， 系风骚快活人。有桂花田，有曾志豪，有程振鹏，你想系同边个玩啊？ 鹏仔咯，第一次打嚟有啲紧张， 多啲打嚟啊，多啲打佢啊， 系打惯噶啦， 系 打佢啊， 系 啊，见佢啱啱开始主持啊嘛，咁我试下打嚟， 试下系咪 试下啦？ 唔系佢试下捧场咧，揭呢个牌啊， 佢试下 拎手袋， 系咪真系鹏仔啊？ 系啊，好，喂，快啲快啲，我鹏爷出个题目先。 你想系你俾我估定我俾你估啊？ 你俾我估咯，我冇得俾你估。 啊啊、 我头先听个观众好厉害啊，好多 听众 好多名可以俾你哋。 我俾一个呢、這个你估下，究竟佢系边位咧？佢个名咧叫做佢嘅真名叫做张发忠。 张 发 忠，边个发边个忠？ 发财 个 发， 系啦，元宗个忠，即系祖宗个忠。 哦哦， 啊，张发忠，系啦。 呢个系艺人啦，定系政界啊？ 艺人嚟嘅， 艺人 系啦。呢位艺人咧就系天王巨星嚟嘅， 张国荣。 咁快估啊你？ 我 而家系边个估啊？ 唔系我哋会帮手噶嘛，不嬲都系啊，我哋会帮手噶。 系咁样噶？ 系啊。 阿杨小姐，你信唔信啊？阿曾志豪讲啊？ 信啦、啊！ 佢话张国荣、哦， 可能唔系嘅，因为你知道天王巨星咧，而家就好多噶嘛。 咁佢已故嘅啦， 哦， 已故啊， 已故啦。咁你头先话信啊嘛，系咪？ 系啊， 系咁系啱嘅，系啊，就系张国荣啦， 豪仔， 系啦， 你真系离晒谱， 好甩 皮 啊！ 哎呀，由佢啦， 我冇谂过一击即中噶嘛， 我谂住揾啲大路啲，大家容易， 唔系做得好，做得好啊， 啱数啊， 系啊，咦，咁啊可以甩咯，嗰个口罩， 系啊，可以又送出一个口罩啦，耶！ 杨小姐，你欢喜唔欢喜啊？ 欢喜啊！多谢你哋啊！ 系啊， 好啦， 系啊，你下次再打过嚟咯。我下次就俾你答第二次先估中啦。OK，thank you， 多谢杨小姐， 拜拜杨小姐。 我冇谂过咁容易就估中咗，但系都系好事嚟嘅， 梗系啦。 系啦，我哋再听下一位朋友啦。Hello， 你系边个啊？ 系 系 风骚快活人，猜猜我是谁？ 系 你系边个啊？ 系 称呼 系咪我啊？ 系啊，系啊。 唔系佢叫我哋估下佢系边个 啊？ 怡 安啊， 哦，怡安， 好啊，好啊， 你叫怡安咯， 怡安，啊，怡安， 好啊， 你出题定系我哋出题啊？ 系啊， 我拣 边个先？ 桂花田出题啊，出题啊，我要你出题啊， 桂花田， 估啊， 好， 桂花田， 好啦，咁啊呢一位朋友咧，佢叫做刘乔芳。 刘乔芳边个乔？ 乔系天桥嘅桥，冇咗木字边嗰个。 哦 ，OK。 系方系东方向个方。 刘 乔 芳。 咁咧系啦， 系 佢咧 在生嘅， 在生嘅女士嚟嘅。 哦，女士。 佢 个女士啊， 即系女仔咧，意思都系。咁咧，佢个姓系冇改嘅，佢都系叫刘噶啦。 姓刘嘅 系啦， 好红嘅。 我哋一定识佢嘅。 我估 佢。你估啊？ 刘嘉玲， 你估系？ 唔系。 哎呀，我都估刘嘉玲。 我谂住都系。 我未去到嗰格下，即系唔系一嚟就估到。佢咧曾经嗱好大 tips 啊，做过风骚快活人嘅。 哇！ 做过风骚。 系啊，阿乔芳。 咁你又冷门得滞，我突然间又 唔系。 做过风骚快活人， 姓刘嘅唔多嘅，应该。 已经收窄噶咯。 仲要女仔嚟噶？ 女仔啊。 唔系， 嗱佢嘅高度咧，同阿鹏仔咧都应该差唔多噶啦。 吓系啊， 系啊，佢好开心噶。 桂花田咯， 唔系细佬，佢 系 刘， 系啊， 刘， 姓刘嘅， 佢 有喺深圳， 有冇拍剧噶？有冇拍剧？ 有拍电视剧噶。 善明啊， 佢唔系， 唔系， 唔系姓刘。 佢咧做过，应该系做过傻姑噶。 哦，诶，做过傻姑， 我应该系做过噶，我印象。 你话同我咁， 唔系我即系做电视，系啊，同你个 咁细粒， 做过傻姑，成日都英雄传嗰个。 都唔系姓刘嘅， 唔知道、啊、我唔记得。嗱、 哦， 你唔好喺度逼人啊！ 咁算啦，嗰、那个唔系一个提示啦。佢做过风骚主持啦，佢做过舞台剧啦。 舞台 咁佢咧系啦，细细粒嘅，好开心嘅，姓刘嘅。 有冇唱歌噶？ 有唱歌。 有冇组合噶？ 有 佢唔系一个组合嚟噶， 唔系嗰个、啊，应该冇做过啦。 点咁讲啫？ 系边个？ 喂，唔掂、啊。我都答唔到嘴喎，真係。 我想話你哋一定識㗎啦，呢個女呢個女仔。 幾多個字㗎？ 三個字。 三個字。 佢原本叫劉喬芳。 劉喬芳做過風騷，又做過傻姑。 我睇下佢有冇做過傻姑啊？如果 係你家先， 你家先咁講。唔係最慘咪我唔知仲有邊個做過風騷啊？靚佢係行玉女路線啦。 唔係行玉女路線嘅，佢係人笑哈哈笑騎騎嘅。 哈哈笑笑，喂阿彭仔你要識喎，應該。 劉 你自己做風騷咁耐，你要話我？ 我俾個 管理層嚟喎。 佢叫做啦，系啦， 啦， 系啦， 个 音 啦， 系啦， 流落啦，流浪吧，流浪花。 佢而家系咪唔喺呢一个圈噶啦？ 佢而家比较少啲啦，都 比较少。喺咩情况先会出嚟咧？ 提一个字啊！我哋都玩到搭十啦，要俾一个字进展先得啦。 去唔到六个人噶咁样， 俾一个字，俾一个字。 叫刘玉咩啊？ 刘玉翠， 刘玉翠， 真系 唔 记得。我唔知佢做过风 骚，有啊， 我真系未听过。 最近做风骚，系我即刻谂翻以前嗰个年代，系啱。 你自己同佢做过啦，师兄。 系啊，我唔记得咗，系。 诶，又似你啊！ 佢叫刘咩？刘乔芳啊！ 刘乔芳啊，系啊。 刘乔芳， 我睇新闻里面咁讲噶咋。 哦 ，OK OK， 系。 哇，呢个似真系 好高，好高深啊！你呢一条题目， 唔系高质， 好高啊！ 高质算高质嘅， 好高质， 算高质。 咁啊，阿二芳啊，你啊输得心服口服啊？ 唔系佢赢咗啊，佢估到啊，我哋点都有噶。 唔系输得心服口服 啊！有啊有啊有啊，你有啊，好啊，多谢你， 赢得好开心啦， 赢得好开心， 好开心啊！ 拜拜， 拜拜，下次再玩过。 电话号码18738，休息一阵，翻嚟继续第二 round 嘅猜猜我是谁啊！我哋一定要赢个桂花田，我要揾个再劲啲嘅先得。 今晚星光闪出真爱，梦有光圈记载，时光机主角发呆。捕捉当下是竞赛，热恋的心不可掩盖，斋啡都斟满爱，人生充满意外，每刻感动在脑海，唯独是你。一心想把你爱护到极限，苦中多粒糖，朝晚抱紧着你，我很习惯，给你闯进生命里没有围栏。原来是友情，寻找爱情，天与地共享甜情，被爱的瞬间，对直点之间有你。是我一世最美的浪漫 ，My only one，My only one。街边的窝心小店，你给我家的幸福意识，有温暖的记忆，连单条都变色。我跟你一世数月历，失足的天使给我安慰的，我心里想要的，我真正需要的。你都知道，唯独是你，一心想把你爱护到极限。苦中多粒糖，朝晚抱紧着你，我很习惯， 给你闯进生命里没有围栏。原来是友情，寻找爱情，天与地共享甜情，被爱的瞬间，对脊点之间，有你牵挂是我一世最美的浪漫。原来是爱情，无需证明，童话结局命中注定，骤雨的瞬间，乱世喘息间，有你依靠是我一世最终的浪漫。My only one。 不过佢好听到咧，我找不到个音符位咧，系可以爱嚟。 你想接落去、啊？ 想拉低又唔系啊，即系谂住啊，会唔可以提早即系进入节目咧？ 咁你每次进入节目都系因为 太好听啦， 点都点都要听晒。 系啊，郑中基 My Only One 系啦、啊。喂，我哋争取时间啦，电话号码18723888。电话旁边第一位系边位话？ 阿 诗， 阿诗 ，Hello， 阿 诗 你好， 阿诗你好，风骚快活人， 系啊，你拣边个？ 嗯，我拣豪仔啊！我不啦，我俾你拣，我俾你估。 哦，好啊，好啊，好啊，你 挑战你 喎、啊。好啊，好惊我都。 嚟啦， 冯德伦。 冯德伦， 冯德伦嘅真名啊？ 佢有个真名喎、 啊。其实下次咧，啲、哦、听众应该讲佢嘅原名，等我估系边个 artist 好啲。呢、這个呢、這个我知，呢、哦這个头先我哋，我唔紧要，唔紧要，都得嘅。 不过我哋头先都讲咗啦。 系啊，呢个我哋玩咗一次头先。 咁我揾第二个啊。 好啊，好啊。 我咪唔应该讲个正名。 因为好玩啲咧，就是、你将个真名讲出嚟，叫我哋估下佢系边个 artist， 咁啊容易估啲嘅。 即系将佢行走江湖个名咧，就系诶揞住咗先。 系、 哦、啦，我哋估佢行走江湖个名。 譬如头先咧，唔系，即系举例咧，头先你可以话嗱、嗯，你估冯俊才系边个嚟噶？原来就冯德伦咁样。 哦，咁我讲晒就冇咯。 唔紧要，我考你啊，好冇？ 好啊， 好啊，好啊， 系咪咧？ 系啦，嗱，我考你， 俾人考啦， 好快嘅啫呢个。既然系咁咧，我哋争取时间咧，我头先有呢、這个， 我唔系咁识估噶，你 唔紧要，我哋 好容易嘅啫。呢、這个 我哋帮你啊，师 林阳明啊。 林阳明， 阳明咯系嘛？ 冇错啦！ 哇，快到咁啊！ 几快？ 我都仲喺度谂紧啊！ 系啊，林阳明，佢原佢呢个系原名嚟嘅，佢而家就改咗名就叫阳明咯。 哦，简称阳明。 系啦，冇错，嚟得成功咗啦！ 好 嘢， 阿 师，一击即中，多谢你阿师。 又有口罩， 拜拜 你有口罩。 唉，我有个好深，我唔讲嘅，如果唔系玩到五分钟都唔掂啊！ 我都有一个好深噶。 下一个，李小姐，李小姐， 系好啊， 李小姐你好，放松快活人， 你好，三位主持你好啊， 系啊，点啊？你想拣阿鹏仔定系桂花田啊？ 系啦， 阿鹏仔啊， 好、 哦、多谢你啊，李小姐，你想 你第一次玩呢个游戏，麻烦你诶俾个钱俾我，唔该。 哦，你想估系咪啊，李小姐？好啊，我俾个钱啲你啊，咁样啦，呢一个李振凡。 哦，呢、這个好易啊，真系 李振凡， 好熟啊呢、這个。 其实即系边一位嘅？ 李振辉啊？ 唔系 李振凡咁熟嘅？ 你真系好叻啊！嗱，李振凡系究竟系边一位啊？ 爸爸定阿仔啊？ 巨星嘅真名咧，咁咁咧，你又讲咗头先系 李小龙啊嘛？ 系啦，好嘢！我使乜你讲咗佢细佬个名 字？我起码佢细佬叫李振威啊？ 李振辉， 我李振辉，我劲喎，真系，我啲听众好高质啊吓！ 系啊， 系啊， 李小龙系 阿阿蛋蛋，几多钱啫？ 系啊，好啊，你哋两个配搭得好咧，系咪先？真系啊， 都系你冰雪聪明啦，你 系啦，我哋接电话个手气又好啦，真系。 你可以有一个我哋嘅点啊？ 鹏仔，我想讲少少嘢，因为你嗰时陈光第一次，我都好中意听你做嘅。 哦， 好在你而家落咗嚟， 好在 都有得听，我几惊冇得听你。 系啊，即系继续啊，佢惊你就系做高层啊， 唔系咯， 系啊， 系啊，唔使惊噶，系啊， 多谢你。 佢点都喺度开麦噶，而家 有排惊 啊，开心啊，再听到你把声。 系啊，好啊，你多啲打嚟咯， 多谢你支持啊。 好 ，OK， 多谢你，拜拜。 仲有冇啊？ 有啊，有啊，有啊，我哋仲可以啱啱好好事成双啊， 啱啱好第六位。 Hello， 陈小姐系咪啊？ 系 ，Hello， 陈小姐你好， 风骚快活人 系啊，你同阿田玩咯呢个游戏， 好啊， 好啦， 好啦，时间关系，我哋系咪快啊？要 系，咁你俾个钱啲咪可以快啲咯？ 好啦，好啦，好啦，咁啊，佢叫陈道贤， 陈道贤，边个道啊？ 你识啦嗬？ 我识 边个道？ 道路个道，大自然嘅贤， 陈道贤，男定女啊？ 女嚟嘅，啊呢个系女仔嚟嘅，佢嘅姓都系冇改到，都系姓陈嘅。 而家估乜嘢啊？ 系啊。 咪佢而家个 系 咩 啊？点啊？你得咗去边度啊？ 啊，好似听过陈道贤啊！ 陈道贤系个真名， 陈道贤系佢真名，唔系啊，系啦，系佢真名。 佢个艺名而家系 现行 啊！唔系唔系唔系， 陈道贤系佢曾经改过嘅艺名。 系啊系啊系啦系啦。 哦。 嗯。曾经 改过 嘅艺名。 其实系而家 嘅。总之用过嘅名啦，系啊。 佢继续佢改咗。 改过嘅名。 你一定识佢。 一定识。 佢拍个电影。 系啊。 佢系香港小姐。 哦。 佢做节目嘅。 佢同我哋好近。 哦，我知啦。如果咁样嘅话。 近排有冇喺电视上面出 現？佢同我哋同一时间做节目嘅。 系啊。 不过喺隔篱台。 隔篱台。隔篱房。开心日报。 我哋通常叫佢咩子咧？咁样。 系啊。 索子。 佢系梅咩谷竹里面嗰个咧？ 梅兰子哦，陈 陈 嚟嚟 阿兰子 系陈咩啊？陈咩？ 陈 咩？ 陈 苗条咩女啊？ 生嘅相反， 苗条咩女啊？ 啊，陈叔啦， 系好嘅，我哋终于等到你自己答啱咗啦，喂，恭喜晒你啊，真系，喂，系啊 ，thank you，thank you， 多谢晒咁多听众嘅支持， 呢个有口难言嘅真实答案， 系啊系啊，好啦，听日再见啦， 拜拜， 拜拜。